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六点十分，2021年的7月21日星期三的早上，今天对于很多 DSC 的考生来讲是重要的日子，因为今天就放榜了，看看大家在这么多年，不是只是一两年，你考的都是这么多年你所学识的东西的，到底那个成绩合不合乎你自己预期呢？是不是心里面所想的一个成绩呢？今天也都就会放榜啦，咁啊，亦都将自己努力嘅成果咧，咁啊，用一个数字啦，用一啲英文字咧，就显示翻俾你睇。咁亦都咧就系某程度上咧，系可以俾咗凭住呢个成绩咧，就选择一下自己嘅将来啊，到底有啲乜嘢嘅方向，有啲乜嘢可以去试一试咁样咧？你可以自己选择嘅科目咧，定还是其实发觉自己都系喺学习方面啊，都系。唔係好有特別嘅天分嘅，反而自己中意實踐多啲嘅，出嚟社會工作嘅，其實一樣可以。人生嘅道路咧，真係好長嘅，咁啊，千祈唔好諗住一個嘅考試就定生死，從來都唔會因為一件事咧就決定咗一個答案嘅。出面26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6%，雷暴警告咧就現正生效嘅嚇。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直播室入邊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聽眾一齊起身啦。 晨光每日一格。 当你面对住逆境嘅时候，你更加要自强不息，因为需要用你一股嘅干劲，去到将现时嘅局势扭转。纵然可能，譬如你今日派嘅成绩啊，唔系你心目中所想嘅，系比你预期当中咧系为低分嘅。咁但系先唔好俾自己嘅情绪影响自己，应该咧就即刻就揾老师啦，又或者揾其他关心你嘅朋友，问下佢有啲咩意见可以咧就俾翻你，令到你知道咧将来个去向系点样，系选择其他大学嘅科目啊，定还是系用其他途径再进入大学，定还是用其他嘅途径去争取自己嘅知识，又或者出嚟社会工作咧？你自己同关心你嘅人，一直同你相处嘅人咧，系最清楚嘅。每一个人咧，都总系会遇到有高山又有低谷嘅。你今日落咗嚟个低谷，即系代表你好快脆又会上翻上去。今日你去到最高嘅地方，亦都唔好自满，因为山总系崎岖，而且有上有落噶。应该更加咧就系坚持住自己嘅心态，保持一个良好嘅状态。当你落翻落去嘅时候，又要准备迎接另外一个嘅挑战，又或者落山嘅时候，当系俾自己回一回气。上山咧，系咁喺度上，净系得个上字咧，系好攰噶。

更年期的脫髮是有別於其他的症型的，一般是以微慢性稀疏脫髮為主，有些是前額髮線開始逐漸往後移，而有些就是頭頂的髮量開始越來越稀疏。醫師就說了，如果想知道自己有沒有脫髮問題，可以試下測試一下的，找一天試下24個鐘頭以上沒有洗頭，輕輕在頭上面拉一束大概50條頭髮左右出來，用力地拉一下或者梳一下它，如果只是甩一至兩條就屬於正常了，如果是甩5條或者以上就已經是屬於異常脫髮的了。另外，如果女士每日甩头发的数量多过80条，亦属于是明显的脱发了。医师就说了，更年期的女士雌激素会下降，对身体雄激素的调节和抑制作用减弱，不单止会令到身体出现不舒服的症状，更加是更年期女性出现甩头发的原因。女士的体内雌激素下降就会令到头油分泌增多，毛囊容易出现阻塞，再加上气血不足令到头发生长速度减慢，女士就会很容易出现甩头发和头发干燥易截断的问题。虽然更年期本来应该在45岁之后才出现的，不过现代女性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节奏急速而且忙碌，受到个人的体质和生活习惯影响，好多女士都有提早进入更年期的问题。有不少的女士更加因为想延迟更年期，就选择服用荷尔蒙药物来到抑制。不过就可能会产生很多不确定的副作用了。因为荷尔蒙里面的雌激素有机会令到女士出现经血不止、身体肿胀、头痛、飙冷汗等等的。长时间服用更加会提高了患有子宫内膜病变、乳癌等等的危机，所以医生真的不建议大家乱咁服食荷尔蒙药物了。其实想避免更年期提早受到脱发的烦恼，医师就建议大家可以在生活习惯和饮食方面着手。首先要避免摄取过量的咖啡因和酒精，亦都要减少进食钠质和生冷的食物，应该要多些进食健脾养肝肾的食物，好似是黑豆啊、黑芝麻、杞子等等，咁就可以延缓人体衰退，令到神气充足啦。医师亦都提醒大家，当毛囊出现萎缩情况，如果持续咗九个月至到一年嘅话，就会开始出现毛囊坏死嘅情况。更年期嘅脱发喺维持咗4至5年之后就好难医噶啦。所以劝喻患者，如果发现自己脱发异常，就应该要及早正视问题，并且在黄金时间，即是3个月至到6个月之内就要接受治疗，这样好翻的机会就大大增加啦。作为女士的我都会记得要小心这样保养和调理自己的身体，希望我的头发都可以继续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啦。 我扑向你，似扑向了悬崖。我要抱你，要抱到你腐坏。若未领悟，铭心刻骨怎了解？爱这世界，那够爱你伟大。吻过了你，会使我更自大。愿望实现地讲天高到瓦解。凭着发肤之躯，爱火中烧，足够将破坏力。谁才是温暖火我的高烧？天石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赤道重叠，命运注定若未变，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自出光天。We'll be right back. 为你伟大，吻过了你会使我更自大，愿望实现地方天高拥下来。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朝早六点二十四分的时间，二十六度的气温，雷暴警告继续生效的。我们都知道学立鸡群为什么了，但是什么时候来的呢？原来在 南朝宋的时间，曾经也出现过，就是竹林七贤，特别在魏晋时期，是一个政局动荡的时代，很多人都追求名利啦，贪富贵权，在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很多就是乱象频生。其中一位奚少呢，就是指竹林七贤奚康的儿子。他在一次的经历上面，他就很努力就奋勇去到拯救自己的主子。在晋武帝呢，被追杀的时候，特别在魏帝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次的内乱。话说皇帝就被追斩，于是乎呢，竟然间呢，很多的叫做保镖侍卫都已经相继失守了。唯独是呢，就是有一位刚才提过啦，他的奚少这一位的人在皇帝身边，他身高非常之高的，而且就奋勇杀敌，最后竟然间就保得住主子的性命，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他奋勇了。当时呢，其实已经一早有人在问，到底这个呢，真的叫做不是才高，身高八斗的人是谁呢？朝廷入面的侍郎就形容他为好似呢，在一群鸡入面特别高的一个人，他就好似鹤咁样。鹤立鸡群呢，就是在那阵时呢，他就出现的啦。用来呢，就是形容一个人呢，就好似在鸡群入面企喺度嘅鹤一样，非常突出。咁更加呢，就是我哋比喻人嘅仪表啦，才能超群脱凡。你会不会想自己成为学立鸡群的其中一个人呢？其中一个的一只的鹤是特别叻的，定还是你只是甘心情愿只是将自己的才华放低，只是做一只鸡跟其他人一起骑在这里呢？这个就你自己去到选择啦。 K-A-R-E-N, let's go!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需要各种营养的平衡，无见一论各位锡我的人，不是要先是紧要，我终于食粉，钻研靓心工作美食和旅行，幽默现今风格自由护肤品。 Sorry but not sorry， 我没少男人，哎呀不是故意，我只是特等。讲到这里不如转下话题，时间关系我就要备了只肥鸡，帮他按摩盐和老酒要落齐，就爆香花椒八角姜葱红葱蒜头越贵，加啲热水冰糖豉油做个底，再放翻主角落去温柔仔里慢火冚盖，三分钟哇啦咁就搞定呢只紫光仔嘅豉油鸡。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靠尽找过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政治的吃讲究的买，今天贵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发现最啱身的一个。 整开甜品做乜飞檐教人整鸡，吃过太耐孝敬下自己个香港胃，伴侣锡你咪整佢适当系奖励，阿嫲嗰度先会煮啲好嘢博佢留低。正如以前我 shopping 做二吨计，全部都系谂住再俾某个人睇，至到如今就算已经同佢一齐，个人风格梦想价值都唔想跪低。 放大了爱别放低了自尊善好，各自跳舞夜了家里互相守护，爱侣亦要各有自决要否。 你着返好你件浴袍， 癫也癫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卡中找过起码令我终于终于我，政治的吃讲究的买，今天智慧精也不贵多，乱要失过先。

我是香港沙滩排球运动员江卓怡，我希望点 Rubber Band 的逆流之歌送给我们香港的奥运代表团，因为我相信今届奥运准备的时候或者一些预赛都会遇上重重的困难的，但是希望他们去到东京无论面对什么逆境都可以发挥他们自己平时的水准。港队加油 ！DSE 考生放榜啦！ 辛苦咗咁耐，终于嚟到呢日啦！ 无论你几紧张，行唔安，企唔落， 都唔使担心，因为你唔系一个人。 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陪住你放榜。 请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页 晨光 DSE 放榜加油站留言， 我哋会喺节目时段内为你读出。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6:36，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入边，白元浩打俾阿崔杰同 Kitty，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系，寻日夜晚咧，其实都系枕住落下雨噶啦。咁啊，天气咧都唔系好热，有冇熄冷气瞓觉咧？ 尋日都開咗，因為好潮濕啊！ 哇、哦，係啊！誒，我真係聽電力公司啲人講過咧，佢話如果你諗住成晚開呢個抽濕機瞓覺，因為太潮濕啦。佢話其實不如建議翻咧，你不如開冷氣啦。佢嗰陣時咁同我講，佢話因為咧，其實抽濕機咧同冷氣機用嘅電量咧唔會差好遠嘅啫。但係你開冷氣咧、哦，就可以令到你自己舒服啲嘅喎。咁所以佢就話，不如你開冷氣啦咁樣。 哦，系咯，同埋有时，譬如如果你冇开冷气咧，嗰啲横风横雨，你会惊啊死啦！嗰啲即系担心嗰啲窗会唔会即系要起身要闩埋晒啊，定系点样咧？可能就会瞓得冇咁好咯。落雨咧，除咗话即系屋企嗰啲电器要调节下之外咧，因为温度唔同咗嘛，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出到街嘅时候咧。你行路都會小心啲。嗱，尋日咧佢就都落得幾大雨噶嘛，我記得。咁我放工嗰陣時咧，其實只係出喺街嗰度擔住把遮行咗兩至三分鐘啦。咁我就著咗一條闊嘅褲筒嘅褲，即係鬆鬆地新嘅褲咧。哇！我兩條褲咧係濕，即係我一條褲嗰兩條褲管咧係濕到不得了，即係有擔遮咧都係濕身嗰只嚟嘅。 係啊，濕到膝頭哥添啊！ 係啦，咁啊，所以之後我就翻咗屋企換咗條褲咧，先至再去街去第二度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有啲人咧好驚落大雨嘅時候咧會跣親啊！我唔知小白你有冇試過啦，即係唔小心咧喺條街嗰度，因為落雨濕濕。一下唔覺意咧就跣低咗， 梗係有啦，點會冇試過啊？咁大個人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见到原来日本警视厅最近咧都有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话喺落雨嘅时候啦，咁啊条街湿啦，容易跣到咧，咁有啲乜嘢嘅小招式咧，可以好平价地令到你咧防滑喎？ 系 系啦，系用咩法宝咧？ 贴啲贴纸，嗰啲啜啜地嘅贴纸喺个鞋底嗰度，即系嗰啲浴缸，即系嗰啲浴缸咧，咪有啲浴缸嗰啲防线嗰啲贴嘅，系咪嗰啲贴喺个鞋底嗰度啊？ 嗱，系贴嘢落鞋底啦，但系贴咩咧？佢竟然系教大家贴胶布喎。 个胶布啊，咦？ 系啦，即系唔需要特登买啦。我谂即系大家屋企可能嗰、那个即系救护箱啊嗰啲咧，都会有胶布啦。咁、有啲人就吓、会唔会甩噶？平时黐胶布都好易甩噶、哦。 系咯。 咁但系佢哋话佢哋实测过咧，贴喺鞋底咧，都一日里边咧，都即系譬如落雨嘅情况底下啦吓、都唔会甩嘅，都可以贴足一日嘅。咁佢点贴咧？佢就话反转个鞋底。咁咧就喺个鞋头位置就贴一张，跟住喺个鞋踭嘅位置又贴一张，咁啊打洞贴咁样啦，咁就可以做到呢个防滑嘅效果噶咯。 咦，我屋企有啲胶布咧，我都成日好似鸡肋咁望住佢，因为好彩我又唔系成日用啦，系咪先咁啊？但我又惊佢过期，咁如果真系系啦，即系如果有啲过期嘅胶布就可以咁用，我觉得。 系啊，可以试下啦，因为呢个又即系都唔系好使钱咁。另外就佢实测过佢哋话系有用嘅咁样咯。 咁啊落雨天嘅时候，大家可以试一试呢个办法，睇下系咪真系帮 到大家。不过我觉得都系最紧要就行路嘅时候戴眼小心啲啦。 系咯，因为有啲鞋咧系特别跣嘅。其实落雨天嘅时候咧，我有一两对鞋都特别跣咧，我系唔会着嘅。系啊，咁着翻嗰啲咧，即系防滑嘅鞋咧，即系差好远。哇，跣嗰啲咧，佢哋好似踩溜冰咁样噶。 系啊，咁所以今日而家其实出面我望住个窗出面咧，都仲系落紧雨，即系需要大遮嗰只雨，即系唔系毛雨嚟嘅。都所以大家就即系出街嘅时候，或者今日翻工咧，都要谂下啊，着咩衫好啲咧？唔好好似我咁，寻日着咗条阔嘅裤咧，喺个风雨嗰度飘摇，把遮又遮唔晒。 系啦，咁啊，今日记住大遮出街啦吓。好，唔该晒 Kitty， 转头见。 好，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是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百科，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二分，咁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啊，咁啊转头亦都会继续咧同听众一齐 update 下。今日晨光百科，咁啊想同大家睇睇一样嘢。虽然咧而家就话落雨天啦，咁但系咧奥运都嚟紧啦。我哋发觉咧奥运比赛嘅场馆啊，特别游水咧，佢咧唔会系露天嘅，室内池嚟噶嘛。啊，泳池系几时嚟嘅咧吓？整个泳池要起在这个体育馆入面，其实当时刚刚第一个游水池起的时候是真的很震撼的。大家会觉得哇，这个超级浴缸真的很犀利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室内泳池就在英国诞生的。地点就是伦敦东区的利物浦。正式的名称叫做圣乔治码头浴场，而当时室内泳池本身其实的设计就是以公共澡堂去设计为蓝本的。当时英国伦敦由于人口密集，曾经就经过霍乱盛行的时代，所以当时就建造这座泳池就兼这个澡堂的。它地点就位于海滨，当时的造价就是24,481英镑。 當時嚟講咧，算係一個天文嘅數字嚟噶。後嚟都發生咗咧，就係用上即係叫做叫做用呢一個泳池嘅問題，爭有好多唔同嘅討論出咗嚟。好啦，呢一個聖喬治碼頭浴場咧，咁啊個設計者咧就叫 John， 亦都係著名啊賽馬場嘅建築師嚟噶。咁啊，佢自己呢一个叫做浴场咧，就喺1829年6月8日咧就开幕嘅。建成嘅时间咧，咁啊就以男女分开两个唔同嘅广场，有18条一啲嘅柱廊咧就支撑住噶。嗱，男士浴场咧就位于北面嘅。咁啊，当其时泳池嘅面积咧就系45英尺乘27英尺，咁系南部嗰边男柱廊后边咧就是、女士嘅泳池啦。女士的泳池面积是小的，39英尺乘27英尺。看回照片，其实就望上去都有个拱形顶，而横梁都非常非常之多。而在二楼的位置都有一个就围住泳池的窄走廊，可以在二楼的位置就望回去泳池那里，就给人家观赏一下或者监察运动员的。当其时就没有自来水系统的，所以泳池的设计其实很复杂。由于泳池位于就是现在利物浦港口的高处，河水被转了进去建筑物下方的一座含有800吨水的水库，然后通过就利用沙和木炭的过滤装置泵回一些水上去的，形成了一个就是简单的过滤和存水系统。这个浴场要直至到营运到去到1909年，咁啊，当伦敦自来水系统逐渐普及以及咧就系、出现嘅时候啦，佢先至咧就系、是、有机会咧就是、用其他水嘅。开头嘅时候原来都系用咸水嘅。人类第一座泳池咧就系咁啦，喺你屋企附近又会唔会有啲室外又或者室内嘅泳池咧？嗱，如果今日咧系落雨天嘅时候，你又想游水，都可以去一下啲室内泳池做下运动嘅。 视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而脉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上最不可解的一课？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你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顺从直觉，可有对或错？一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有对或错？只得你共我，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是浪漫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不识破，想直接关紧 林慧。朝早无论是被家人叫醒还是叫醒家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这件其实是幸福的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啦！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咧就邀请到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阿 Circle 圆圆喺度。Circle 你好啊！ 早晨，小白，早晨啊，各位， 早晨啊， 早晨，早晨。 我发觉咧，我最近啲缺点多咗啊 ，Circle。 你有缺点嘅咩？ 我咧不嬲咧，个人都好多缺点嘅，觉得我个人好似轻佻咗啦，麻烦咗啦，同埋望落去厌恶咗。咁啊，搞到我个人好大压力，所以咧就要求医啦。啊，睇下 Sir 有冇计。系 啊。 首先我就唔系一个医师嚟嘅，不过我哋可以透过分享啊，倾下偈都应该可以舒缓一下。 你都系师，唔系医师，你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 导师啫，导师通常都系讲一轮，抛嚿砖出嚟咧，就大家一齐去启发嘅。咁我又觉得咧，头先你咁样讲咧，了解自己咧。是減壓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環。你剛才說話好像人家說你輕佻浮躁啊。 是啊。 首先你自己有沒有去想想哦，我是怎樣的呢、嗯、就是、做這些動作的時候是不是朋友那個說法就是說純粹沒有的。 嗯。 扮型啦。 哦、啊、我不是啊。 是我不是的、啊、 我知道 是 啊。怎扮都不型的嘛，是不是先。所以呢、嗯我想又谂啦，系咪我个人最近浮躁咗、轻佻咗，即系我坐喺度咧都容易摁脚啊、搣手啊呢啲咁嘅动作多咗、啊。 咁你又冇啊？ 我有啊，我就系多咗呢啲。 浮躁咗啊！ 我又唔觉、啊。 俾阿仔激亲你？ 咦！我真系谂紧系咪俾阿仔激亲我、 啊？系咪啊？ 系啦，即系可能生活上有呢一类型咁样嘅嘢就冲击咗我啦，系嘛？ 哦，但系咧，你咁样讲咧，我又会谂下自己咧，有冇小白呢啲小动作咧？其实都有噶、哦，我自己都好中意翘脚啦，揿笔啦，有时嗱同你录音咧，我都会揸住支笔会写低啲 point 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都会忍唔住咧。我甚至乎咧，有阵时即系好专心讲紧嘢嘅时候咧。我会如果揸住支笔咧，我会忍唔住喺度转嘅。 嗯，即好似以前考模嗰阵时就一路系咁转。 好常嘅，我温书嘅时候咧，好即系眼睛好集中望住本书嘅文字，但系我只手咧就好不自然地咧就喺度转紧啲笔咧。唔系我冇咁叻咧，啲人喺度即系我就两只手指喺度即系旋转嘅啫。有另一个动作系深啲嘅咁。咁咧，原來咧，我都有研究咧，究竟小動作嗱，頭先講一面就會覺得好似俾人哋好輕佻浮躁啦，或者我係咁喺度揈筆，會唔會影響到人哋啦？先去唔諗呢一個會唔會我影響到？我假設我係自己一個嘅啫，咁如果我去翹下腳啊，有陣時就算我而家都揸住支筆啦，撳下筆啊，咁其實係咪唔好嘅呢、原來呢有一啲嘅研究呢都話緊一啲答案俾我哋聽做一個參考嘅。一啲小動作呢其實係幫我哋呢激活就同我哋大腦呢係一個溝通嘅一個渠道嚟 嘅。哦，小動作啊。 有啲學者呢係去研究一啲有 ADHD 啦，我哋叫做過度活躍症嘅朋友呢，有陣時佢哋點解會有咁多呢啲動作是乜嘢嘅原因嘅呢、啊、原来呢佢哋一啲动作呢係帮助一啲小动作啊，其实係帮助人去集中返一个集中精神，集中返去做一件事嘅一个自然嘅方法嚟嘅。 咦，竟然係喂，咁我第一样解释到嘅就係、是、有陣时候我哋叫做节目嘅时候呢恶记啦，即係我哋自己控制返自己嘅控制台嘅。特别呢係听緊音乐嘅时候呢，我哋戴住个 headphone 听音乐呢，我必定会摁脚嘅。 如果咪飘咗系咪？定系会点咧？ 即系我觉得自己系可以令到自己集中翻精神喺嗰个节目入边。 系啊，嗱、哦、呢、這个学者咧就虽然佢系研究一啲有 ADHD 啦，即系有多动症嘅朋友嘅一啲嘅研究啦，但系佢其实嗰个另一个嘅讲法就系话，几乎其实所有人潜意识啊， 都已經懂得運用呢個原理，因為我哋其實係天賦，我哋你知道我哋嘅腦袋係幾咁犀利㗎啦。原來係一個好自然一個潛意識裏邊咧，俾到我哋同大腦一個溝通。你知道到依家咧，其實好多學者都未開發曬成個腦袋嘅一啲嘅好潛藏嘅能力㗎嘛。咁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哇，原來咧呢一啲嘅動作咧係幫我哋同個大腦去溝通緊，做緊啲咩咧？就係、是、可以幫我哋集中翻。喺一件事上边啦，甚至乎如果你话减压啊，点样去帮自己去头先话，可能我想读书嘅时候，点解我会揿下笔啊？好认真去谂紧嘢嘅时候，原来啊，我哋系激活紧我哋嘅大脑，想做到一啲嘅效果嘅。 系 咁，所以我就会谂啊，咁我就会明白有阵时咧，我会点解好专心同人哋倾偈嘅时候咧，又会可能翘下脚啦，或者会好轻轻咁去搭下脚咁样咯。咁但係另外啦，除咗呢啲小動作，咁有啲乜嘢嘅方法又可以建議一下我哋舒緩一下壓力啊，或者即係提升一下一啲嘅滿足感啊咁樣咧？其中一樣嘢咧就冇咁犀利嘅，我就識得勾針嘅啫，勾唔同一啲好簡單嘅可能係一啲小飾物啊，可能一個鐘就搞掂。其實就係講緊咧係一啲重複嘅動作啊。 嗯， 呢啲因為你編織咧，可能一個。一個方法啦，我哋唔去好似即係其實好多唔同嘅勾嘅花款㗎嘛，我哋先可能係高針咁樣啦。原來呢一個重複嘅呢一個動作呢都係講緊頭先嗰個道理，就係話哦，我哋都係激活緊我哋嘅腦袋啦，同我哋即係呢一個嘅動作呢可以返返去一個專注力嘅時候呢，佢另外有個研究呢，原來一啲慢性痛症嘅人呢，當佢好專注去做呢件事呢，有緩和痛楚同埋減有鎮靜嘅作用喎。 這個我信啊，這個我真係信啊， 係 啊。 咁當中呢就係、是、會更加會覺得從而就係咁樣有嗰啲幸福感啦，有滿足感啦、其實你織完一件嘢出嚟都有滿足感嘅，又好開心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原來一啲小動作或者讓自己有一啲呢啲嘅小動作重複嘅小動作呢，係或多或少都幫到自己減下壓嘅。 咁即係我呢啲小動作又唔需要太過擔心，即係只係正向嘅或者用起上嚟嘅時候又唔係好騷擾到人嘅。又我又覺得。 重點係唔好騷擾到人。 係啦，我又覺得。我又幫到我自己集中精神嘅，其實就無傷大雅嘅。 咁但係譬如我喺個自修室不斷喺度撳筆，咁又唔係太好啦。係啦，即係圖書館咁，人哋好精好好集中精神嘅時候，咁最重點就係呢啲小動作係好 OK 嘅。最重要就係唔影響到人，其實就。冇问题噶啦，系啊。 咁同埋咧，即系一路集中紧精神嘅时候咧，就可以将啲压力咧就卸走咗，咁个人又继续容易集中到精神咯。 系啊，可能你激活紧脑袋，你需要去处理压力嘅一啲嘅能量啊。 系，咁所以小动作咧就唔好太过介意，最紧要咧。是不会影响到人的。咁如果发觉同你倾嘅几个人有好多小动作呢，你又唔好太介意，其实佢係好集中緊精神同你讲緊嘢㗎。 冇错。 係啦，咁今日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Seco， 拜 拜。 晨光 Coffee Time。 正在来到6:57啦，咁睇睇一啲呢同疫苗有关嘅消息啦。已經打齊兩針的人累計已經去到206萬人了。昨日就總共有14宗由社區疫苗接種中心送院的個案的，都是一些輕微的副作用，全部人情況都是穩定的，當中10人也都出院，所以都不用太擔心。政府就表示已經就為參與計劃的人士就接種總共就大概495萬劑新冠的疫苗了，當中大概116萬人就接種首劑的科興，大概172萬人就注射首劑的伏必泰，已經累計就有288萬人就已經打了第一針了。所以如果你就是想著要對抗這個疫情，政府都說最好的方法就是打這個疫苗啦。選擇哪一種的疫苗呢，你自己可以去到選擇了。如果想預約的話，很多人都預約了，但你還是 很想預約不知道怎麼做，可以找下身邊的朋友幫手。其實你一上網打預約打疫苗，其實就已經出來了，就立刻可以去到政府的網站了。 個過程咧，即係預約嘅過程咧，其實亦都好簡單，不過就比較上多嗰啲同意啊、tick 啊咁啊 tick。你 tick 啱嘅話咧，咁就可以預約喺翻附近或者你自己選擇嘅地方嗰度啦，就可以咧就係可以打呢一個疫苗噶啦。好啦，出面室外温系26度啊，咁啊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啊继续生效嘅，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6:59啦。转头咧会分头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咧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喺朝早嘅时间咧陪住各位听众，亦都陪住咧就各位 DSE 嘅考生嘅，咁啊睇下会唔会可以揾到咧就系 DSE 嘅朋友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佢放榜嘅一啲嘅分享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6:00到10:00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明在晶片制造商的生产和分配以及汽车制造商订单方面减少了彼此之间的不信任。雷蒙多说会谈结果是晶片制造商的生产和出货更具透明度，并将逐步增加对汽车制造商的晶片供应。有官员说政府最近向马来西亚及越南政府施压，以确保半导体工厂被视为关键企业，即使受新冠疫情影响仍然能够维持一定产量。天气方面，同热带气旋查帕卡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早本港东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将军澳同港岛东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强烈热带风暴查帕卡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上午7:00，查帕卡集结在湛江东北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同时，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以东约6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星期六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全新时段，每晚10:00，环宇天下。 不止星期一至五晚可以欣赏到优质外购节目，以后连周六周日一样有得睇，以纪实角度认识中国古与今。 紧接11:00，新闻天地时段更新。 奥运7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妇产科专科医生欧阳锦全医生， 睇翻美国系佢有超过90,000个大肚嘅妈妈咧打过呢个 mRNA 嘅疫苗。咁你话打咗点解好啲咧？如果妈妈大肚惹到就会差啲，并发症高啲。咁引致嘅就系话，其实胎儿早产机会系高咗几倍嘅，即系细过37周要攞个 B B 出嚟啊。咁如果你打咗有个保护嘅，咁啊希望真系唔好感染到，或者嗰个并发症会冇咁差。 真係唔使早產呢，其實對個 BB 係有間接幫助。我哋如果學西醫就係講科學講證據啦，咁如果你話數據暫時上我哋睇到就係有效保護嗰度係睇到真係幫得到，值得打同埋應該打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CIBS 童话童真带你寻回童年乐趣。 啲小朋友揾到萤火虫咧，佢哋即系咩反应？ 停低，静落嚟，发现到啲光点啦。其实对佢哋嚟讲咧，都系一个好新奇嘅一个经验嚟嘅。 细说香港建筑保育意，见证我城发展印记。 保育戏院嚟到做一啲表演，而其他嘅商业活动系能够应付到嗰个开支。如果咁样咧，就真系完美。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9嘅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首先有白元浩喺度咧，同各位一齐睇睇咧今天早上嘅射击练习通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交通方面咧就要问一问 Didi 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今日咧就 DSE 放榜啦。咁啊，交通方面又点样呢？ 交通嗰方面咧冇乜影响，好似听佢哋讲，而家都系喺啲网上面咧可以睇到成绩。 系啊系 啊，所以我都觉得应该唔会好大影响。以前嘅影响就好大啦。 系啊，好紧张啊，个个家长都，好似我都记得我当年都系有请埋假咁样翻工啊，去陪个仔去攞成绩单咁样。咁啊，讲翻交通先啦。咁咧就系琴日噶啦，又受水浸影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田交汇处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暂时咁早就未有挤塞啦。咁经过留意啊，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喺新田交汇处咧，一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嘅。咁另外都系有个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柴湾嘅永泰道有水管更换工程，咁所有车辆不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咁就要改经嘉业街咧同埋常安街嘅。咁啊，暂时交通系咁多啦。 哦，咁交通都几好、啊。好始终都是暑假期间啦，而家 系啦，总之冇乜特别嘅坏车意外咧，路面都大致正常嘅。而家时间咁早， 咁今日都 DSE 放榜啦，咁都有好多同学仔要准备咧，就系要翻学校咧攞成绩嘅。虽然大家都会收到咧手机嗰个嘅通知，咁但系翻学校攞成绩咧，亦都系一件事嚟嘅。咁可能到期时可能8:00开始，亦都会有多翻啲同学仔去喺路上面咧，就用交通工具翻学校噶啦。 系啦，有啲会翻，有啲唔翻嘅，咁知道系啊。咁啊，佢嗱一讲。讲翻 DSC 咧，我回想翻我仔当年啊，真系刻骨铭心嘅。我记得我咧就做咗好多准备，我都成几个月咧，半年前咧，同佢谂咗好多方案。因为见到佢咧就唔系成日温习啊，成日挂咗喺度打机。咁我已经预咗佢咧，唉，算啦，入唔到大学，咁你又唔出嚟做嘢。咁點咧？咁你都要揾個途徑再讀㗎，係咪先？咁啊諗咗好多副學士啊，high dip 好多啦，高級文憑咁樣，就揾到好多學校俾佢嘅。唉，一場心機。點知我仔都好得意嘅性格，思思然咧，佢又唔使我陪佢翻學校攞成績單喎。咁跟住咧，佢就有個成績啦。跟住咧就放咗成績之後，就打電話俾我啦。佢話：媽咪，我考到幾多分啊？考到十幾分啊？咁講未，即係佢爭一科中文，因為佢中文得意啊，其他成績都 OK 嘅，有啲高啲啦咁講。咁我咁點啊？咁不如咁啦。佢話：唉，使乜咁？佢話使乜咁緊張翻？屋企先啦，咁样，思思然咁翻嚟屋企啦。我话哎呀唔得啊，要快啲报学校，惊冇位啊嘛。你知啦，几年前都仲系争紧噶嘛。咁佢话唔使啦，翻嚟先啦，咪翻嚟啦。翻到嚟咧，俾佢激死啊！思思然喺度揭书，喺度揭下边啲学校可以报到。 哦， 你话系咪好得意啊？佢啲性格真系好奇怪啊！施思贤慢慢揭啦，佢 自己都有打算啫。 我又唔觉佢有打算，佢翻到嚟先至揭书，用咗一个钟头时间揭下啊，好啦，去报依间啦咁讲。哦，唔系、啊，仔，我同你睇咗好多间，不如间间去报啦。跟住话唔使噶啦，使乜咁麻烦啊？咁将我嘅心机俾佢。完全改變 了，你有可能咧，即係太過緊張咁同佢講，你試下輕鬆啲同佢講，咁佢又可以聽一下，所以都係一個借鏡嚟嘅。咁如果今日放榜嘅時候咧，各位家長都唔好過分緊張，就算緊張咧，都唔好露出嚟，就等啲小朋友就會覺得啊，原來件事都可以。輕鬆啲嘅咁樣， 咁我電話度同佢講就冇話，又冇話責怪乜都冇啦，當然唔敢添啦，冇乜所謂啦，其實因為都預咗噶啦。咁我講埋個結局就係翻嚟先，咁樣揭啦，揭咗之後啊，去依間報到啦咁樣，終於就去咗嗰間佢要嗰間報讀副學士啦。咁始終好開心啦，兜兜轉轉佢而家咪入咗大學咯。 係啦， 咁所以其實都係條條大路通羅馬嘅，你唔可以直接入都有機會入嘅，只要你到最後有少少努力啦，咁就 OK 嘅。其實 係啦，咁學生都可以留意。以下啦，咁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嘅 Didi 都系咁讲啦。 系啊 ，Didi 讲啊最准啦。 系啊，因为我亲身经历过嘛。 你报交通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讲系噶啦。 唔系嘅，咁曾经经历嗰样嘢，都想同各位嘅家长分享一下嘛。所以其实好多嘢都好多嘢又好似天意啊整定啊，都唔需要咁担心嘅。即系千祈唔好话入唔到大学就一定系唔得嘅，唔系啦。头先同阿小白研究，好多成功人士都冇读大学啦。咁我哋都唔系鼓励嘅。 不过亦都唔好谂住就唔读书就系。一件好事，读书都是应该要读的。 为什么成功人士，为什么会有成功人士呢？其实我告诉你，最主要是因为他们怎样肯努力。 肯努力没错。 因为我有两个朋友，他读书不成，但他出来做事很勤力，跟着被人欣赏，最后自己做了老板。 嗯，所以幾時都係努力嘅最緊要嚇。 好似你咯，小白，我未講完嘅，讚下你先。小白， 讚我啲唔使講噶啦。好，唔該曬 Didi。 OK。 好，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阿歐咯。你好啊，歐。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啊！ 嚟 到星期三嘅早上咧，天气就继续麻麻地啊吓，咁啊，依家都系落住雨嘅，喺个广播道嘅停车场嗰度咧，咁啊感受到啊有啲雨粉打落嚟啦，咁你话好大雨未至于，不过都选择咗唔带遮啦，去感受下个雨势嘅，放心。还好嘅，不过啊，一阵间会唔会更差咧，就唔知啊吓，咁所以今日出门口嘅你咧，都应该带定把遮啦。头先亦都讲咗好多咧，关于 DSE 嘅考生啊吓，咁啊嗰啲 DSE 嘅考生今日都要带定遮噶啦。如果要频频扑扑嘅话咧，冇把遮啊，或者冇雨具咧，就比较麻烦一啲啦，系啊，比较论尽一啲啦，用呢个字啊，会比较贴切啲啦。咁啊，希望今日所有收到成绩单嘅同学仔咧，都可以咧。得偿所愿啦，因为每个人呢都嘅愿望都唔同嘅，最紧要呢就係、是、啊佢想嗰样呢有嗰样咁就 OK 啦，因为唔系个个都諗住哎我要读啲神科或者要好好成绩嘅，有啲呢就中中停停已经系呢佢心目中最好最好嘅一个选项啦、啊、总之就係、是、即係佢哋做到佢哋心目中最想做嘅嘢呢啊咁啊阿欧就系咁样祝福你哋啦，咁啊，不过天气都希望好翻少少啦。如果叫做细雨啲啊，或者即系冇咁倾盆大雨啊、狂风雷暴嘅话咧，就应该课大家搵学校咧，绝对系一件好啲嘅事嚟嘅。不过我头先听新闻讲咧，详细天气咧好似未必系咁，系咪啊，小白？ 系啊，咁 详细交翻俾你讲讲佢啦。 好，你都快翻入嚟啦吓，咁啊，唔系揼到快。个镜片咧都真系同你一样姓蒙嘅，一阵间 系啦，打就唔掂啊！好啊， 好，一阵间见啦吓。好，咁啊，天气方面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噶。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啊风势清劲，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噶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啊。不过咧，星期五、星期六咁啊两日咧就天气酷热啊吓。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咁啊雷暴警告咧，咁啊暂时都系生效，暂时就去到咧就系7:30嘅，咁啊转头又再同大家 update 下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arry 啊 ，Terry 啊，我都几羡慕你啊，因为咧夏天嘅时候咧，我自己就最怕同阳光玩游戏，晒一晒咧会起着斑噶。 系啊，好多 patient 咧都咁反映呢一样嘢，不过我特登咧就去晒多啲太阳，因为晒啲太阳咧阳气够，身体会健康啲啊。 但系你唔怕会晒出啲着斑咩？ 嗱，雀斑我當然要拍啦，個個都想貪靚噶嘛。不過你知唔知道雀斑點樣形成先？ 好似都係話啲乜嘢黑色素，唔知點樣浮咗上皮膚表面咁咯。 你呢個都係合理嘅啦，因為當我哋咧去出去户外啦，咁有太陽射我哋嘅時間，射我哋皮膚，咁我哋身體要保護我哋，自然就有啲黑色素啦，都係保護我哋嘅皮膚嘅啫。咁但係咧，曬完之後，其實理論上咧黑咗啦，一段時間我哋會白翻㗎，係咪？其實你就幻想好似有垃圾咁樣。咁你要有垃圾，身體就自然將啲垃圾排出去啦。如果我將啲垃圾帶走咗，離開我哋嘅身體嘅話咧，咁我哋咪冇斑咯。咁但係點解嘅路徑裏面咧係唔順暢嘅咧？一定係有嘢阻住啦。我哋中醫角度嚟講咧，阻住我哋啲垃圾去排走咧，有啲乜嘢咧？就係濕啦，淤血啦，又或者係一啲寒氣㗎。咁所以如果有嘢阻住我哋將啲垃圾排出嘅话呢，我哋啲雀斑就排唔到㗎啦。 我成日都以为呢，雀斑呢啲皮肤表面好似好显著嘅问题呢，只能够靠嗰啲医学美容啊，或者係啲美容仪器呢去清走佢嘅添。乜原来中医调理都可以帮到手击退雀斑㗎。 是啊，好多朋友呢都会諗住，哎呀有雀斑喎，有唔靚喎，我哋打斑打走佢啦。咁但係呢，有啲朋友同病人嘅反应就係话呢，打嘅时候开头都会好靚啦，当然白白滑滑靚晒啦。但係一段时间呢，啲雀斑又再返嚟啦。甚至乎呢，打斑都唔可以打得咁密㗎，因为皮肤有机会会变薄㗎喎。咁所以呢，佢哋就都好苦恼啊。咁 keep 住咧搽防晒啦 ，keep 住怕晒啦。咁但系咧，其实你都挡唔到个雀斑形成，或者年年都会有斑喎。咁所以佢哋都好苦恼。咁所以我咧就喺度谂紧啦。其实打斑系咪一个唯一嘅途径咧？我就特别咧喺中医度咧谂多少少，喺中医个方面咧去着手啦。 头先 Terry 讲到话，因为啲湿气积聚啊，或者系寒气啊等等啦，我第一时间谂到嘅咧就系你每次都提我哋嘅，唔好食生冷嘢，同埋唔好饮冻嘢啦。 是啊，点解咁差呢？饮生冷冻嘢或者即係食寿司嘅即係冻嘅嘢呢？因为喺中医角度呢，个脾胃呢就係做气血嘅。即係食物经由个脾胃就做气血啦。咁如果我哋饮冻嘢啦，食生冷嘢嘅时间呢，个脾胃就会受损㗎喇。咁佢做唔够气，做唔够血呢，咁啲气血推动唔到呢，我哋咪带唔到垃圾走囉。所以呢就会形成到一啲斑好难退啦。咁而另一樣嘢呢，我哋都要特別留意，就係呢，我哋講肺主皮毛啊，即係呢肺一定會在我哋嘅表面，咁所以我哋嘅皮膚呢都係同肺有關㗎喎。如果我哋成日呢匿埋喺冷氣地方啦，唔出去即係曬太陽嘅話呢，咁我呢啲寒氣呢就會令到我哋呢即係出唔到汗啦，傷到我哋嗰個肺啦，肺嘅表面啦，咁所以呢我哋都會影響到呢即係嗰啲垃圾嘅排走啊，因為出汗都係排垃圾嘅方式嚟㗎。除了肺和皮之外呢，仲有一样东西就是腎啦。你有没有留意呢，小朋友呢真的不怕晒的。晒完其实很快都是白净返的。 是啊。 对，但而我们雀斑呢随着年纪渐长呢就会容易多啦，或者难退一些啦。咁除了个肺和皮渣一些之外呢，腎都有关系的。腎就好像我们身体的库房这样啦。即是呢它呢就是有最精华的储，即是腎藏精，它藏它最精华的部分的。咁如果呢不是很够精华了，咁即是不是很够呢精华放出嚟去做气血啦，咁所以造成一个气血不足，咁所以我哋年纪大咗咧，哎呀斑又会多啲噶。 咁有冇办法可以令到就算好年纪大嘅时候都可以逆转呢个问题咧？ 呢个最重要就系保持身体健康啦。我哋咩叫靓咧？身体好啦，我哋就皮肤会白净翻、滑啲嘅。要做啲咩咧？首先就是我哋要早啲瞓，因为呢我哋知道呢黑眼圈呢都系夜瞓呢容易有黑眼圈㗎嘛。其实都系呀，斑都一样呀。如果我哋太夜瞓呢，其实啲斑呢都好难走㗎，因为佢身体嚟讲呢唔够气血呢去将啲垃圾排走㗎嘛。咁而生冷冻嘢当然都要少食啦，最好唔好食啦。千祈唔好以为而家呢个天气好热我哋走去饮冻嘢喎。其实饮暖水咧，或者饮暖嘅饮品咧，先最容易咧将个人咧去平静翻落嚟，唔会咁热嘅。咁生冷冻嘢就真系冇食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我当然咧我都唔介意防晒嘅。不过防晒咧就想用啲物理嘅性嘅防晒，因为咧嗰啲化学性嘅防晒好容易导致我哋嘅皮肤敏感，甚至致癌噶。 嗱，头先听阿 Terry 提到一点咧，就系话气血啦。咁气血运行系咪即系话多啲做运动啊，喐下个人又会好啲嘅咧？ 非常之聪明喎 ，Barbie。气血好啦，因为咧就代表咧我哋咧啲垃圾容易排得到啊，即系好似我哋有垃圾，咁你都要有清洁工人帮你清洁噶嘛。咁我哋有清洁工人嘅话咧，即系啲人啲气血去旺盛，咁咪多啲清洁工人咯。 帮我哋将啲垃圾排走咯。 好啦，咁啊，遵照住今朝嘅 Terry 俾我哋嘅 tips 咧，希望女士们今个夏天咧，就算点晒都好，都依然白白滑滑，块面完全冇着斑啦。 系啊，大家都做个好靓好靓又健康又靓嘅人啦。 好啦，唔该晒 Terry。 好，拜拜。 拜拜。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东京奥运吉祥物是机械人造型的米拉图娃，蓝白相间的米拉图娃由日文的未来米拉加上永远图娃组成的，寓意永远有美好的未来。至于残奥吉祥物粉红色白色的，它的名字叫做 Somete， 代表着日本樱花品种染井吉野，也都有强大的意思。今次的吉祥物全部都是由日本的小学生选出来的。东京奥运知多啲，设于东京国际展览中心的东京奥运主新闻中心，有24小时运作的纪念品自助售卖机，除了能够买到奥运吉祥物公仔之外，还有就是印有奥运会徽的北斗翁、武士头盔、招财猫等等日本传统工艺品。我们虽然去不到了，但都可以望下，喂，到底纪念品买几钱先？价钱大概7480 yen 以及16500 yen， 即是由500元至到1160元左右啦。纪念品就买不到了，八卦下个价钱都开心嘅。东京奥运知多啲。另外奖牌榜方面，今届有5000个的金银铜牌，由大阪设计师川西纯史设计的，以光辉为主题，正面以漩涡条纹包围五环，背面就有胜利女神的模样。当中金牌重556克，是历届奥运当中最重的。而为了配合环保永续的主题，奖牌由民众捐赠的废弃金属，包括什么呢？手机、相机、游戏机等等电子用品作为原料制作，每一块奖牌都是用 100% 回收材料，非常有意义的。东京奥运知多啲。如果留意新闻消息的话，都应该会看得到当地疫情呢持续呢都是继续在这里。多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哎呀都染疫啊，哦。而且呢去到现在为止啦，已经有71宗呢就是跟运动奥运相关的病例呢就已经来到了。东京奥组委他们首席執行官武藤敏郎在昨日的时间记者会上面讲了一个呢惊人的说话。 哦，做什么事？ 他就说到了，不排除最后一刻因为疫情而取消奥运的可能性。 啊，不是吧，应该不会临门踏 Q 的，头先仲想。 我都在那里觉得不会临门踏 Q 的。咁但係你喺記者會上面講咗句咁嘅説話，咁大家梗係無限放大啦，係咪？亦都無限上綱上線喺度諗到底會點咧？ 頭先聽小白講吉祥物，仲想讚你話，哇，哦，好似帶咗我去日本咁樣，好似啊喺啲精品鋪有得揀下啲鎖匙扣啊，或者啲開啤酒蓋嗰啲開瓶器啊咁樣，仲有啲公仔啊咁樣，啊點不知即刻啊，即係一個。转弯呢就返嚟现实嘅世界啦，希望大家集气啦，特别係为到香港嘅运动员集气啦。呢、這个呢就自私啲嘅，点样自私法呢？第一啦，今年好多靓女运动员啦，第二嗰句呢 靓仔都好多啊。 係啦係啦，咁我真係真係中意睇靓女嘅，真係啲嘢。另外一样嘢呢就係，其实佢哋苦练咁耐呢，其实都係想喺国际舞台嗰度呢争取一个奖牌啦，或者有好嘅表现啦。如果哇真係要等四年呢，可能呢现役嘅一啲运动员呢都有机会因为年龄嘅问题呢要退役啊。咁佢哋变咗练习嘅嘢呢就未必能够可以喺奥运嗰度发挥到啦。当然你一定会补一句啦，就係话喂唔係啊，有世锦赛㗎嘛，有其他嘅赛事啊，其他大型嘅赛事。 唔同㗎，两样嘢嚟嘅。 讲得冇错啦，咁希望会可以平安咁样度过啦。 咁啊，譬如有啲世锦赛嘅，可能佢真系一年搞一次㗎嘛。咁你奥运个难得嘅地方就系四年先搞一次。 冇错啊。 系啦，咁我哋都希望奥运可以如期举行啦。咁有啲咩最新消息呢，咁都会喺节目入面同大家一齐分享啊。咁嚟緊由听日开始啦，更加呢就会有一啲声音啊，由日本嗰度呢就飞返嚟喺我哋晨光第一线入面呢，就同奥运有关嘅。 有冇买机票嗰啲声音？ 哦，講笑啫，講笑啫。 有人買咗機票就飛咗過去， 係 幫我哋手啦，梗係。 我都有睇到㗎啦，即係電台都有啲朋友仔攞住個香港電台嘅麥擺過去幫下麥咁樣啦。咁啊，特別喺睇乒乓波嗰一日訪問王振廷啊，咁 係啊。 同事們喺嗰邊都辛苦啦， 勞苦功高啊嚇。好啦，咁啊，另外咧就講嗱，今日咧就係七月二十一號啦，係咪？嗱，咁啊，奧運會啊，雖然咧就未正式咧就開幕啦，咁啊，但係都有啲比賽咧喺二十一號率先就展開啦，即係其實今日已經有奧運比賽㗎啦，咁就係今屆東京奧運會咧最早舉行嘅賽事嚟嘅。咁啊，作為東道主嘅日本啊，咁啊，佢哋嘅壘球啊。雷球队咧就会喺日本时间星期三早上，日本时间九点钟，即系香港时间嘅八点钟咧，咁就会迎战澳洲队嘅。咁啊，雷球即系女子嘅棒球啦，咁啊雷球啊，咁啊亦都系今届咧东澳嚟讲啦最早嘅亮相嘅一场嘅比赛啊吓。咁亦都女子足球首轮分组赛都会喺今日举行啦。 系啊，打头阵，即系雷球嚟 打头阵 吓，哇！即系可能今次咧就换翻啲男 fans 啊。当年女运动员打气，因为女子足球都系啦，即系入去睇嘅咧，好多都系男 fans 嚟嘅。咁啊，女子足球有啲强国啦，即系譬如巴西啊、美国啊嗰啲，即系都系女子足球嘅列强嚟噶。特别系美国啦，即系旧时大家都会觉得喂，美国啊踢波好渣噶，啊 女子足球啊，真系曾经攞过世界冠军添。 系啊，好劲噶，可能啲身体质素亦都比较强悍少少啦。 系啊， 一蹦就蹦开你先， 冇错啦， 攞咗个位先。 之前也提過啦，咁其實喺東京奧運，咁啊今屆入邊咧，棒球亦都係好特別啊，咁啊有喺呢一個嘅體育項目喎，咁、 有少少着數啦。當然啦，主辦國方面 係啊，日本啊東道主，咁啊棒球大家都知道嘅咧就係日本同美國噶啦。咁可能都系呢两个国家之争嘅，咁啊系咪真系咧？咁我哋都拭目以待啦。咁啊有啲乜嘢奥运消息啊，梗系密切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东京奥运知多啲啦。 今日系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十二，适宜祭祀， 冇啦， 日日都唔同噶。今日记开市动土破土嫁娶收造 咁多 都话日日都唔同咯。今日都系垃圾食物日， 我会留意饮食，注意身体健康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被政府列为受限区域的两个地点，朝早大约七点分别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没人确诊。在太古城、金殿台、唐公阁，截至凌晨两点，大约四百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湾仔黄泥涌峡道十二至十四号利安阁，截至寻晚十一点，大约九十五名居民接受检测，亦都冇发现确诊个案。两个受限区内已经进行检测嘅人士，朝早大约七点起，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证明已经接受强制检测。向工作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政府康健基本上维持大部分现行的社交距离措施，并且引入活动场所作为新一类表列处所，更清晰地列明适用于个别活动的限制和规定。有关指示将会由明天凌晨零时起生效，为期十四日，直至下个月四号。其中会议、论坛、研讨会、展览、典礼和庆祝活动等，以及在法例修订之前属豁免群组聚集的婚礼和若干商务会议，如果三分之二参与人士已经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人数上限为活动场所通常容纳量的百分之一百，否则人数上限为活动场所通常容纳量的百分之五十。 每组来宾或者参加者不得超过四人或者同住一户的人数，以较多者为准。拍摄团体照的时候，参加者必须佩戴口罩。另外，车台影院式座位或观众席可供占用座位不得超过座位数目的85%。河南省自过去的周末遭遇极端强降雨，昨日省会郑州、焦作、新乡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郑州中西部局部地区更加是出现特大暴雨，如同泽国。市内主要干道、花园路等一些路面积水严重，汽车被没顶，部分随水漂流。而在其他路段，死火的汽车随处可见，其他车就涉水而行，险象环生。有停车场布满积水，好像储水库一样。有商场被洪水围困，入面的楼梯有如急流，有商铺就水深及膝。登封市唐庄镇附近昨日下午山洪暴发，郑州市消防经过六个小时救援，安置50多名村民到安全地点。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星期六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提提你咧，新田公路较早前有水浸，去元朗方向近住新田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但系现场就冇挤塞嘅，经过小心。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田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无事常相见。 每次也是第一次，每次也是最后一次，每次也像极难做到，但走过了再看就明白，我可以。一生几次，第一次过了就完，悸动却不止，却有阵时并无下次，未懂让这些告别有意思。 好多一封嘅作品咧，都系记录住当下嘅生活嘅。今次从日常中感受到人生聚散无常，佢用音乐提醒，每次都当成最后一次。见得一面得一面， 一生几次第一次，一生几次。 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是林一峰自己一手包办，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一峰再见一次就一次。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了，由而家到8月14号，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 ，AliPay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PayHK 4-1，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 向前冲， 我是梁荣忠。 大约在2000年有机会参与国内电视剧的制作，可以说见证住他们起飞，无论制作规模、题材、种类、台前幕后，不断被到你惊喜的。就算现在身份变为观众，我都会继续看。 晚晚看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思芬叔，你今日 last day 个电掣坏坏地啊，一阵帮我换翻个新嘅，顺便咧拉个新嘅电线入电箱先走啊，唔该啊。 话莫呢老板，我冇牌噶，到时又唔知我 last day， 即头边 our last day 啊。 真系噶，莫呢老板，进行电力工作一定要由注册嘅电业工程人员跟足程序去做噶。 唔信你就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案剧啦，嘉宾有佢。 上锁挂牌要做齐，隔离电源冇闭翳，我系 Eagle 陈天傲。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7:38啊，室外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97%。平时咧同钟哥同埋阿 O 咧讲起马路上面嘅情况咧， 啱啦， 都系好多分享嘅。你又有啊？今日 我即刻讲咗先， 系冇冧树啦，系嘛？恭喜你啊！ 反而系咪冧树或者冇交通意外，当然唔想啦，当然大家都唔想嘅。今日星期三啊， 系啊， 我讲咗啦，星期一咁我就。信錯啲人講嘅嘢，行咗條冧樹嘅路， 係冧樹路啊， 冧樹路。 歸口重啊！ 星期二我就話不如行另外一邊啦，就遇到交通意外。 係， 我知唔知今日點樣啊？ 今日點樣咧？ 信自己 係 路路暢通。 哦，睇嚟前路咧都係掌握喺 你嘅手中啊！ 呢句説話點解我一定要今日講咧？ 係 正直就係 DSE 放榜啊！ 係， 所以大家咧。信自己， 哦、 路路畅通， 系啊，同埋睇下今日可唔可以互相帮忙一下啦。我今日都做咗一件好人好事，关于路面上边，翻、到嚟咧，港台停车场咧。有位同事咧冇熄大灯，都冇熄咗好耐噶啦， 咁乌龙 系咪蓝色嗰架？ 系啊， 咦，你见到嘅时候冇熄大灯啊？ 系啊， 我正话翻嚟嘅时候咧，咁我就通知门口保安叔叔啦， 系， 我就同佢讲，又系嗰架蓝色车啊嘛， 唔系大灯，大灯下边嗰盏灯，我唔识讲嗰盏 灯啊，细灯啊，下边嗰个， 总之车头灯啦吓， 系啊，系嗰个细灯啊嘛，诶，佢仲未熄， 系咩？ 系啊，我同佢讲咗啦，我话你搵唔搵到边位同事啊？咁样， 睇嚟我同你都系一个好人嚟嘅， 系啊， 有做咗同一样嘅嘢，但系个同事都唔落翻嚟， 可能佢做紧节目啊。 正所谓皇帝唔急， 太监急， 即系少少题外分享啊，因为上一次咧，应该系一个零月之前咧，我又喺停车场。即係又係我哋自己電台停車場 嚇， 我又係見到有架車冇熄燈， 係 直頭冇熄大燈添。今次，跟住我就因為趕住入嚟啦，咁我就應該會有人通知佢嘅，即係心諗，咁我就唔出聲啦。跟住我就翻嚟做節目啦。咁我做到一半嘅時候咧，咁我就出咗去，即係順便去個洗手間， 順便睇下啦， 望望啦。咦，真係仲未熄燈喎。 嗯。 咁跟住我就真係翻入去揾保安叔叔話：，喂，可唔可以揾翻呢個睇邊位同事嘅車？咁啊叫佢熄燈啦。跟住咧翻嚟做節目啦。做完節目晏晝嘅時候，我出翻去，竟然我撞到嗰個同事， 係 佢真係喺度揾緊過江龍啊！ 哦， 已經太遲啦，已經真係太遲啦 啊！咁所以車轉換都要小心啊！ 係啊， 係啊，有陣時特別係如果當你喺日頭要開燈。通常落车嘅时候你 系 唔记得熄嘅， 启示系咩咧？启示系翻嚟电台嘅同事都系好赶嘅， 即 系乜嘢都唔检查嘅，冲入去啦 再有一个启示就系，可能依家要买啲好新款嗰啲车啊，佢有个自己调节功能嘅，即系话一落咗车佢又会帮佢熄晒所有嘢，系咪烂咁样？ 你几可会即刻买一架好新嘅车啊？ 咁啊讲啊咁讲啦，即系讲啊咁讲啫，系啊。咁所以我头先去翻个原点都话。互相提醒， 互相提醒， 互相守望啦。 温馨提示呢个都常犯嘅错误嚟嘅。嗱，今日咧，我想问一下你哋身边有冇认识一啲朋友咧，系考车牌考过好多次嘅咧？ 识， 最多系考几多次？ 三次。 第三次考到， 唔系肥佬， 即系三次都肥佬就放弃， 放弃咗。 系咁，以你嘅观察，佢人嘅性格或者佢嘅特征啊，有冇系因为某一啲原因导致佢三次都肥佬咧？ 我唔唔，我要谂一谂，我突然间俾你咁问，谂一谂。但系咧，通常呢啲咧考咗多过一次嘅朋友咧，我都好记得，我系必定讲咗一句，喺佢哋考第一次车牌在先，我必定讲一句嘅。不如你做司机啊？ 系， 喂喂喂， 不如你做乘客。 系啊，我必定讲呢句，好直觉噶。嗯，即系可能系觉，可能有时候佢哋见到佢哋坐车时候， 系 嗰种嘅态度啦。即系通常就诶，你有时问佢喂，转左定转右啊？ 我唔识分左右噶。 嗱，一咁样咧，其实如果佢哋做司机，其实差唔多， 系 冇嗰个辨别方向能力啦，又或者个应变能力咧，其实好危险。 系三次就放弃啦。阿 O 咧， 我啊，我有啲朋友通常考咗第一次咧，话佢唔得咧，我哋围内啲朋友就会笑佢啦，跟住佢就唔会再报俾我哋听究竟考 有冇考到啦。 直至有一日，佢就会张张相话我买咗架新车啦，咁样嗰啲咯。 但买咗架新车。不过系俾人哋揸，系唔系自己揸？ 咁唔知系咪咁啦？有阵时都大家都面皮薄啲啊，费事俾人再笑啊。 系咯，咁 hush 嘅，唔能够一 take pass 就笑啦。 考唔到车牌，应该系人生入边一个挫折，但系一个咧几微不足道嘅挫折嚟嘅。老实， 香港考车牌咧有分笔试同路试啊。你觉得考笔试考多过一次肉酸啲啊，定还是考路试考多过一次？ 笔试 就系咯， 笔试。笔试系因为你唔勤力同埋唔专心唔留心啊。 真系有人系考笔试考多过两次嘅，即系你知道。 谂住打天才波啊嘛，但系有啲嘢你真系要读嘅。 其实真系肉酸嘅。 不过路试咧，即系我哋三位都系驾驶者啦，其实都系一命二运三风水嘅。你有阵时真系路面有啲突发啲嘅情况，譬如突然间有个阿婆咧唔按照交通规矩过马路咧，你做唔到一个好啲嘅预备啦。 系。 其实。已经是肥咗脑噶咯， 都唔系嘅，因为你考牌你唔会多过50 kg 噶嘛，即系佢都系喺呢个速度里边噶嘛， 系啊， 所以如果你喺香港，你如果你真系肯坚守呢个速度嘅话咧，基本上咧好多意外你 系 可以避免嘅， 唔系啊，佢唔系。 嗰、 那 個嗰啲動作啊，係即係你要有啲反應 咧。佢個婆喺面前過，你又唔可以太接近物件。其實嚴格嗰個唔係物件啦，行人嚟噶嘛。 同埋咧，佢 又要打咗死火燈， 響安咁樣。 係啦，有好多臨審嘢做噶，其實。 啊！我冇記錯，好似如果你係學牌，你好似不能享安 嘅。係啊，好似連享安都唔得㗎。 我冇記錯嘅話， 你考咗幾多次牌？ 呢個唔好意思啊，呢個我唔係好敢肯定啊。因為我記得好似係唔得嘅，好似因為你 suppose 應該係。个考车师傅帮你停到车嘅，理论上系个学车师傅。 系咁啊，当然啦，即系我哋呢啲都系俾翻晒阿 Sir 噶啦，即系最讲紧唔系驾驶嘅态度或者驾驶嘅技巧啊，吓系一啲好礼仪或者仪式嘅嘢俾翻啲阿 Sir 啫。咁但系都系希望路上零意外啦，香港人人爱啦。但系关于路面考试有乜嘢可以分享下先？ 就系喺瑞士咧，就讲下呢个考车。咁其实喺唔同地方考车咧，佢哋所考嘅嘢或者所学嘅嘢都会唔同啦。以前咧。我记得我访问过一个赛车手啊，咁佢有讲过咧喺一个冰天雪地嗰啲地方咧，佢哋会考埋漂移嗰啲嘅，即系因为佢哋啲路面会跣啊嘛，咁所以佢哋都系啊，真系会漂移嘅。咁喺瑞士咧，佢哋就要学埋咩咧？学埋一个我觉得都几好啊。佢话一个救护嘅课堂，即系 touch wood， 可能你遇到啲乜嘢意外啦，你第一个反应或者即系可以做到出嚟，可能救人又好，救自己又好。咁所以呢个课堂咧，佢哋系要读嘅。咁仲有交通理论考试啦，即係我哋类似笔试嗰啲嘢啦。咁仲有路试啦，有唔同嘅关要过啦。不过呢，如果你需要重考嘅话呢，佢就有唔同嘅措施。譬如你第一次失败咗啦，咁考生呢就可以喺一个月之内呢再重考啦，即係可能怕你唔记得晒啲嘢呀咁样。好啦，俾咗第二次机会你啦，你再唔得嘅话呢，就需要由认可嘅驾驶教练发出一个叫做已经再次完成培训嘅证书，即系我谂呢个就唔系你求其话我补咗钟啊，或者我再俾钱 tick 多次啦，咁啊唔好彩啫，佢系需要你咧再次读一个叫做培训嘅课程， 即系考一个试先证明你可唔可以再考试， 或者叫做读一个课程咯， 即系补完下先你再入去啦，即系惊你再唔合格啊， 咁即系等于而家嗰啲咩 电影补 唔系啊补读课程咧。扣咗几多分咧？你攞翻几多分咁样？ 系啦， 唔好讲呢啲伤心。 冇一次 驾驶改进， 佢迟啲有分享噶啦。 坐又要坐一日，系咪先？ 好啦，如果 唔紧要，呢啲嘢时运高啊遇唔到，时运低你好容易都遇到啊。所以我都话驾驶一命二运三风水， 唔关事嘅，唔关事嘅。 他也是你和我啦，大家 共勉之啦。好啦，讲埋啦，第三次、即系你上完一个认可嘅培训课程、考第三次都衰嘅话咧，咁考生咧就要需要接受一个能力倾向测试、证明你适唔适合去驾驶，即系佢可能有一啲 test 咧，系睇下你个反应啊，或者你自己即系谂嘢嗰个测 逻辑， 系点样？ 究竟系咪出咗事咧、喂，见到有人俾有先，咁你呢个逻辑出咗事？ 如果你讲到逻辑呢一个方向去思考嘅话，呢个试应该一嚟就考啦。 哦，咁系， 系咪先？一嚟就考咗佢，喂，你得唔得噶？你揸车有冇呢个警觉性嘅先？ 咁可能佢 assume 大家都有， 都系有逻辑， 有系有一定嘅水平嘅。 咁考咗呢个先，咪可以即刻 fold 咗一半人走咯。其实呢啲啱揸车嘅咧，就啦、 其实都可以噶。嗱，去到第四步，如果佢pass 咗呢一个叫做能力倾向嘅测试啦，考第四次啦，咁但系第四次都衰嘅话咧，仲有咩可以做咧？嗱，如果第三次失败， 移民去第二个国家， 啊、有嗰啲优惠啊， 咩啊， 乘车优惠， 乘车优惠， 坐做翻乘客啦， 我鼓励你咁样， 请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啊。 最后一道防线啦，嗱，如果头先所讲嘅第三次嗰个能力倾向测试你唔成功、又或者成功但系再考。都衰咧，第四次，咁佢哋咧就会要求你揾心理医生咧进行一个心理嘅评估，亦都系咧确保你咧系有一个能力去到驾驶嘅，系、啦，即系 乜嘢啫？ 心理咯，就系 咪就系评估佢因为考唔到嗰种创伤啊，定还是评估佢应唔应该揸车嘅？ 因为好多时啲人就话心理影响生理啊嘛，到底你控制唔到你啲手手脚脚嗰啲，同你嘅心理有冇关 系 咧？ 或者可能系喂心理唔平衡嘅。佢真係一見到人就俾油，咁你唔掂喎，真係。嗱，呢個又唔關邏輯事喎，係心理唔平衡。喂，有人咯、啊，俾油先咁樣，咁好危險啊！ 有啲心理陰影 啊嘛，打得嗰只機多， 或者心理陰影咯。其實佢可能喺道路上佢好驚嘅，不過佢自己潛意識佢冇發覺嘅，咁所以佢會即係戰戰兢兢啊，唔能夠做出一啲合適嘅決定啊咁樣樣啦。嗱，就係因為佢哋呢個做法咧，即係佢好刻意咁樣培訓嗰啲好行人啊。好驾驶司机啊！呢、這个道路方针咧，佢话瑞士嘅交通意外，因为交通意外而死亡嘅人数咧，自1979年起咧就年年下降嘅，系啦。咁啊，佢话都值得其他国家借镜啊。 即系实质嘅成效。 系、啊，佢话2019年咁举例啦，瑞士年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咧系低于200人嘅。 哇，真系好低啊！如果以一个国家，而且都幅员都几大噶嘛，系啊，咁啊，瑞士有多山路咧。即係如果你去做嗰啲九曲十三彎，唔係個個都係搭嗰啲cable car 上去，有啲揸車好容易出事噶嘛。 我覺得 好係借鏡一下 啦。係啊係 啊，因為有好多人都話其實考車呢一個嘅考試制度咧。佢真係考試 oriented 噶嘛，即係只要你做到嗰幾樣嘢，即係譬如我當你泊位，咁你抽到 S 位，咁你泊到個 S 位咧，咁你就叫做 pass 噶。但係你出到街係有無窮盡咁多個情況噶嘛。 所以我記得我嗰陣時考車嘅時候咧，有個師傅都同我講：嗱，記住考牌就係考牌，揸車係揸車，所以你唔好以為你考咗個牌就懂得揸車。考牌基本上咧。是第一樣嘢，當然教你點樣操控嗰部機器咧，即係嗰架車啦。第二樣咧就係一啲最基本嘅路面情況嘅處理嘅啫。但係因為你揸咗出去馬路之後咧，每一日都唔同噶嘛。 係啊， 所以基本上你重新再嚟過。 所以我都好認同鐘哥咁樣講啊，即係其實香港個駕駛考試咧，即係太簡單啦，佢冇啲太 tricky 嘅嘢俾你遇到一啲能夠見到或者即係不能夠見到嘅嘢都會時有發生啦、路面上。 你唔好搞到好似要考嗰啲職業特工隊嗰啲咁樣咧，突然間就會考出嚟，睇下佢係人知定還是係咩事？ 唔係啊，我近排考咗一個試咧，佢個試嘅目的都係為咗善你而善你㗎。係啊，即係佢每條題目啊，係啊，即係佢每條題。题目个设定咧，佢都系为咗善你咯，系啊，佢唔系为咗你。 喂，但系你嗰个又啱、啊，应该系咁样设定嘅， 因为呢个世界系好多人都想善你嘅。 系啊，特别你嗰、那个喂，分分钟几百万上落噶嘛， 我揸车可以几百万上落，我嗨到人哋嘅林宝，我都无端端冇咗几廿个啊， 冇人叫你嗨嘅林宝噶， 咁我唔想噶，我系特登过去噶嘛，有阵时意外嘅嘢就意料之外啊。 8:55咧，听过力津嘅《星期五方中》。 晨光第一线，晨光 DSE 继续加油站。 好啦，晨光 DSE 继续加油站啊！咁啊，梗系我哋会读一读咧啲听众啊放喺面书上边嘅一啲嘅留言啦，为今日啊放榜嘅同学仔啊朋友仔咧一齐打打气吓。咁啊，其中见到 Kenneth 嘅一个留言，佢就话到啦 ，KCCKC 嘅同学仔、同学女啊，咁啊今日咧就会为你哋感觉得到骄傲啊，因为终于咧就跑到呢一日啦。咁啊加油啊，会为你哋打气嘅。不论放榜嘅成绩如何，最紧要系知道我哋会一直陪伴住你，陪你哋。分享开心同埋唔开心，亦都陪你哋担忧嘅。 另外啦 ，Regina 咧就响面书啦，上面就预祝一班咧 DSE 华人仔们啊有好消息。咁啊，今年嘅考生咧真系唔容易嘅。佢话你哋嘅努力咧一定会有回报噶。 好，咁啊，讲多另一间男校姓租啊，六 A 班啊，有位同学仔啊自己打嚟鼓励下其他同学仔，佢叫做咧 PTW 啊吓，咁啊，佢话上次咧 post 咧就读唔到出嚟，希望今次得啦，真系得咗啦，同你哋咧一班嘅同学仔讲啦，即系其实咧DSE 咧成绩咧要心想事成啊，各位咧迟啲一定要约出嚟啊，咁样约出嚟究竟做咩咧？倾 下偈啦，玩下啦。 玩下玩乜嘢 啦？ 会系玩下 board game 咁样啦，玩下狼人杀咁样， 都开心啊！ 系啊，都系开心啊！吓咁，大家谂啲美好嘅事情啦，啊好嘅事情就会发生噶啦、 嗯。玩狼人杀啦，啱啊！一大班人啊嘛，系咪？越多人玩越好啊！妈妈都有留言噶，咁啊，佢咧就话到啦，祝福自己嘅女女咁啊，阿希就喺今日嘅 DSE 考试咧就有绝佳嘅成绩啊！咁啊话到啦，喂，你已经咧好努力、好坚持噶啦，绝对值得咧就系我欣赏同埋为你感觉得。到骄傲，无论成绩考成点都好啦，都会一直喺你身边陪伴住你，同喜同悲，努力加油啊！咁啊，祝你考到咧就系心仪大学嘅科目啦，永远爱你嘅妈妈。 系、哦，其实今日好多家长可能都 仲担心个 仔，系啊，都好紧张嘅心情。 譬如交通听到 爹 哋 啦，佢都紧张过自己个仔， 爹哋紧张过个仔，佢又觉得个仔父老懒你。嗱，佢咪后讲，觉得个仔又父老懒你啊。咁啊，我啊好紧张啊，同佢讲啊，佢又唔理我添啊。 放心啊 ，Didi， 系啊，一定会有好成绩嘅。好另外咧，阿 Ling 咧就话早晨啊，想同咧各位 DSE 嘅同学仔咧加加油嘅。点解啊？数数手指，其实佢哋系经历呢个沙士年出生，咁、今年咧又即系经历呢一个嘅疫情啦，可以话系身经百战。咁、DSE 放榜咧，唔使惊嘅，一定得嘅。阿 Ling 就话你哋要加油啊！ 第时可以同啲即系长大之后，可以同啲年轻人讲。阿叔有咩福乐未见 过 啊？沙士就出世，你知唔知嗰年做咩啊？哇，好差噶个经济咁样，之后点啊？冇事啦，依家好翻起上嚟啦，咁样好啦。听众嘅 Anthony 又讲啦，喂，加油啊！咁多位考生，乜嘢都已经成为定局啦，最紧要咧系安排一下下一步点就啊，呢、這个都系啊吓，即 系 如果你收到成绩单咧，其实应该咧 plan 下你 Jupiter 咧，究竟啊个选项系点啊？有啲咩科目应该调前啲，因为成绩好，哇！将啲自己中意嘅嘢调前啲先，或者调翻转头，哦，成绩可能一般般，将啲收生要求冇咁高嘅调翻上去咁啊！即系我哋脱离咗呢个大学联招好耐啦，我真系唔知道有咩科系神科，有咩科系水泡科，但系咧今时今日实有好多嗰啲咧。叫做啊，升学通胜啊，升学天书啊，咁你自己摆翻本嚟睇睇佢咧，就会啊得到更加多嘅资讯啦。 不过呢个咧，我相信应该系考试之前已经要预备定啦，即 系 做好两手准备啦。我都记得嗰阵时，我都做好几手准备嘅，即系去放榜嘅时候咧，孭住个背囊里面咧，即系记得带钱啦，带你自己啲证件啦，因为之后你要再去报学校噶嘛，有啲即刻去噶嘛，跟住就带埋嗰本即系杂志送嗰啲天书啊，报纸送。 咁 依 家冇插字，冇得送。 即系一打开， 要去翻佢网站。 系啦，即系几多分啊？跟住去边间学校啊？咁样咧就齐备晒啦。咁有时咧，有啲家长都会一齐去陪同子女放榜嘅。咁啊，希望今日大家都系 good luck 啦。 系啊，多啲鼓励嘅说话好紧要喺呢个时候。 系，无论考得好考得唔好，其实都系即系见证住自己嘅一个努力咯，一个经历嚟嘅。 用翻头先钟哥嗰句啦，就系咧前路咧。掌握在你的 手中啊，系啊，唔好擎住咗喺呢一格。不过我哋都祝你好运，心想事成啊！ 接种大约63000剂伏必泰疫苗，同期曾经接获医管局报告。 一名12岁同埋两名15岁青年喺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大约两日之后出现胸痛。根据疫苗生产商的资料，心肌炎和心包炎的个案主要在疫苗接种后14日内出现，较常在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发生，并且较常在年轻男子出现。河南郑州市暴雨成灾，市委宣传部在官方微博郑州发布证实，地铁水浸事件最少12人死亡，5人受伤送院。贴文话，郑州自上个星期六以来连续出现罕见特大暴雨，地铁5号线、5龙口停车场及周边区域严重积水。寻日傍晚6点左右，积水冲破挡水墙，进入线路区间，令到5号线列车在海滩紫街站和沙口路站隧道停运。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6点，升3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3，日元109.9，瑞士法郎0.922，加元1.268，人民币6.486，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欧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93美元，卖出1,809.99美元。天气方面，同热带气旋查帕卡相关的外围雨带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今朝本港东部地区雨势较大，将军澳同港岛东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喺朝早8点。熱帶風暴查帕卡集結在湛江之東北大約12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廣東西部沿岸地區。同時，颱風煙花集結在台北以東大約6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並且逐漸增強。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星期六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顺利嘅利安道啦，去翻秀茂坪方向，近住顺利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利安道啦，近住顺利消防局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成立近20年嘅音乐电音组合 Capsule 嘅 fans 等咗6年，终于等到佢哋推出全新嘅歌曲《闪耀的 disco》。而家呢个 disco 同时亦都系电影版本《银河骑士传》嘅主题歌曲。中田亚斯塔卡用极敏锐嘅音乐触觉去到完成混音，加上主音粤岛，用一种古旧浓烈嘅电子音乐系列声线去到演绎。佢哋认为可以由音乐带出灵魂，又透过音乐。带你穿越时空，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Capsule《闪耀的 Disco》。 嘅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Capuzetto Chicalino Disco Capsule 嘅闪耀的 Disc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黄金五合一， 多元化节目每晚精彩放送，搜罗本地历史、自然生态、人情世情、人生百态。 节目新阵势， 一年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三十一。 Titi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喂，同大家咧睇睇啊，琴日港股表现先啦，琴日咧港股都系麻麻地啊，要跌咧230点，险守咧呢个牛熊分界线，成交咧系半个月嘅低位，北水净流走47亿，哇，呢啲都系一啲比较负面啲嘅新闻，好彩隔晚美股啊升翻跌啦，今日有冇机会睇个市睇得好翻少少咧 ？Kenny 交俾你，详细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嗱，呢个就系问题啦，就系、是、咧就我哋之前成日都讲啦，就系、是、嗰、那个市况方面咧就缺乏一个系流动性啊，所以你见到就北水方面咧就流走啦，之前其实都即系流入嚟方面咧都系大为减少噶啦，同呢个系过龙年之前嘅情况咧完全唔同咯，咁所以变咗形成咗个市况方面，你见到反弹嗰时咧就冇乜力嘅，但系咧就跌嗰时咧就成交就比较多，咁都系睇到个情况方面咧暂时都系唔系太过大嘅改善住咯。咁都系嗰句啦，就其实都系要而家个环境之下嘅话，都系睇翻个别嘅股份多过睇个市咯。 嗯，啊，琴日咧就阿 Kenny 话，钟哥，我以为你会讲银债啊嘛， 系 好啊，今日就真系讲银债， 因为见到反应都热烈起上嚟啊。 哇，Kenny 反应好热烈，点睇啊？ 系因为咧，其实就嗱，基本上依银债又好啦 ，I bond 又好啦，大家都觉得系一个政府嘅福利嚟，因为基本上严格上嚟讲嘅话咧，就系一定赚噶嘛。 系 咁最主要佢个回报一定系固定咗噶嘛。咁通常买债券嘅话咧，嗱你嗰个系coupon 啦，嗰个系即系嗰个知识率方面咧，就系已经固定咗噶啦，嗰个票面息率。咁最担心就系话究竟嗰个发债体就安唔安全嘅啫？即系如果你到时咧嗰个债，因为你系到期攞翻个本金加利息噶嘛。咁如果最大风险就 系 话佢还唔到钱俾你啦。咁但系我相信大家都相信香港政府就唔会还到钱噶。咁所以变咗形成咗其实理论上冇呢个叫 default 嘅风险啦。咁如果冇 default 嘅风险嘅话咧，其实净系斋就睇个回报咯。咁基本上你可以当系一个摆银行嘅定期存款咁嘅风险嘅程度咯。咁如果相较嗰个系银行定期存款嚟讲嘅话咧，差呢几个其实系真系吸引嘅， 呢个 系事实上系吸引嘅。 嗱，讲到系啊， 看看会唔会有机会要帮啲长者攞翻份表填填佢申请下啦？ 又要做孝子贤孙啦，我哋 孝顺仔时间又出现啦。前排先整完消费券，依家又银色债券啊，每样都揿下揿下，帮佢哋。 孝顺系应该嘅， 过咗 系啊，同埋几 时 爹哋妈嘅， 几时爹哋妈咪孝顺翻我咧？咁样啊，都系应该嘅。 细个咪凑咗你好多年咯。嗱，讲起债咧，想睇下另外一个咧忧心好多嘅债啦，就系恒大啊。咁啊，呢个内房龙头啊，中国恒大咧，咁啊，财务即系怀疑陷困啦，咁样，咁啊，佢哋个股价都跌咗好多啦。咁不过咧，大家开始就即系转移就，喂，其实其他内房嗰啲，如果佢哋有债务，系咪都好惊会跟住一齐跌咧？咁如果内房出事，银行体系又会唔会有动摇咧？即系会。唔会即系雪球咁样一件事出咗就令到其他嘢都受影响咧 ？Kenny， 你点样解读啊？ 嗱，債券咧就其實可以解釋一下，就真係好大分別有唔同嘅。雖然大家都叫債券啦嚇，那個結構係差唔多啦，都係有個係即係 face value 啦，一個即係票面嗰個價值。咁同埋有一個係coupon rate 啦，一個係利率啦。但係咧就頭先講到啦，就嗰、是、個發債睇唔同咧，其實個 credit rating 咧嗰、那個情況係完全係唔同嘅。咁就會呢、這個 credit rating 一唔同嘅話，就會係影響到嗰個債券嘅價值嘅。就算同一間公司，頭先你提到啲內房嘅企業方面啦，就同一間公司發嘅債咧，如果佢個信貸評級被調低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佢個債價都可能會突然間係跌咗一大截都唔出奇嘅。咁、所以變咗就買債券投資債券嗰時咧，就真係要留意翻咧，除咗息率之外咧，就有一個係信貸風險嘅問題啦。咁頭先你提到啲內房啊，同埋呢個恒大嘅債券嘅話咧，就一路都係面對呢個信貸風險嘅問題咯。咁就內房股都係嘅。咁點解會有信貸風險問題咧？就係、是、其實呢個就係嗰個係資金鏈嘅問題。因為見到呢啲內地房地產企業咧，一路都係面對緊嗰個資金鏈嘅問題嘅。即係佢哋賣樓冇問題嘅，你見佢公布每個月嘅銷售數字咧，可能都講幾%雙位數字增長啦。但係一路嗰、那個股價方面咧，都係好低迷啊，估值好低咧。就因為嗰、那個 負債 資金鏈，大家擔心咧就係嗰個係就算賣完樓嗰、那個現金嘅回籠咧，唔夠足以應付咧佢嗰個係債務上面嗰個係責任啊。因為過往佢哋嘅負債比率好高，跟住咧就國家政策改變咗之下嘅話咧，佢哋好難去發一啲新嘅一啲新嘅債出嚟。咁嗱，過往咧，如果其實一間企業多債都冇問題嘅。如果你可以咧長期就係新債咁夠債嘅話咧，咁你個 cash flow 咪冇問題啦 ，cash flow wise 就冇問題。咁但係國家政策嘅話咧，就限制咗好多內房，譬如以前好多信託貸款啊、銀行貸款啊啲，就限制得好緊要。咁佢就唯有靠賣樓產生個 cash flow， 然之後就還到啲係需要嘅債。咁其實係好緊嘅，咁你諗下佢仲要買地喎，即係你內房企業仲要買地㗎嘛，冇地點咧，點何來起樓有新嘅供應嚟到去產生現金流呢？咁所以其實內房企業呢一路都係面對嘅問題就係現金流嘅問題囉。 咁見到恒大系列跌咁多，唔好抄底啦，係咪呀散户股民吓。 嗱、我覺得係呀，恒大呢我覺得今次係有啲不對勁嘅，因為你睇返個股價方面呢係持續跌咗好多嘅。咁其實恒大嘅債務問題之前都面對過幾次呀，咁好彩有啲即係朋友好朋友幫手啦，有錢嘅朋友啦，金比呀 金比呀出手，但係都令到要輸喎，依家連續呢兩日係咪呀，都蒸發咗十幾億喎。 咁友情都要睇埋嗰個咩噶嘛，金錢噶嘛，即係如果長期長貧難顧噶嘛，雖然友情好好啫，但係都長貧難顧啊。咁所以就其實嗱，呢、這個又係翻去到睇個國家政策講真，究竟國家個政策係咪俾佢過到一關咧，或者係點樣咧？因為你見到除咗呢個係香港大媽化之外咧，其實之前佢都集過支配股咧，有好多內地一啲不同嘅企業啊，甚至乎有啲係國企啊，或者地方政府嗰啲相關嘅企業都有投落去嘅。咁如果呢啲其實好明顯係國家讓佢過到個關啦、啊。咁好啦，咁嚟緊個情況係咪都係個政策係一樣係咁樣咧，或定係會變咧？呢、這個就真係好影響得到佢嗰、那個嗰、那個存在嘅個問題啦。 咁睇到個別板塊或者個股咧都差差地啦。咁如果真係要投資，有咩投資嘅亮點，有咩板塊可以部署下，趁住星期三嚟講執下個倉咧 ，Kenny 嚇。 其實近排咧睇翻嗰啲股份咧，都係來來去去咧，都嗰扎即係穩陣嘅股份咧，都繼續係穩陣，因為大家都唔敢冒風險。就算你嗰啲新經濟股再跌咧，去翻啲吸引嘅水平咧，似乎大家都風險為立都係麻麻地嘅。 係啊， 見都係強勢嗰啲都係。內需啊，消費啊，近排咧我見到只潤啤又幾好嘅，公布咗業績之後咧，其實見到佢走勢都唔錯，咁呢啲係比較安全啲咯。 咁可能啤酒股啊，飲得杯落啊， 唔係都啱噶，開心就飲，唔 開心 又飲， 係 啊，係啊，咁希望幫到下啲散户股民朋友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曬 Kenny， 唔該 Kenny， 拜拜， 拜 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 O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啊！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这个夏天阿 O 暑假优惠大酬宾。 钟哥、小白、Kitty， 问下你一个问题先啦。嗱，呢条问题咧，如果啊，即系有啲普通嘅朋友问你咧，早晨之后紧接呢一句咧，都会几冇礼貌啊，就系话你有冇刷牙啊咁样， 口臭啊，惊你。 系啊，咁样咁啊，又问下啲拍档，你平时刷牙咧系用普通传统嗰啲牙刷啊，定还是用电动声波震动牙刷咧？ 传统。 传统系咪中国嚟咧？ 系我咧就系用一个渣渣地嘅电动加手动，即系我唔会由佢自己喺度转嘅，即系我 touch 咗佢转，但系佢转得慢嘅时候咧，跟住我就会只手又一路擦。 但系你用电动牙刷嘅好处就系你只手唔使喐啊嘛。 我唔系啊，我谂住干净啲咋。 系 啊， 心理作用嚟 嘅、 哦， 所以要加埋只手咯。咁啊，好怪嘅，你只手擎住喺度，我觉得你喐埋好似仲舒服啲，系啊。 使用呢個電動牙刷應該等佢自己幫你轉動嘅時候清除你牙縫裏邊嘅牙垢啊嘛， 都係嘅， 但係喐咗嘅話，咁佢咪清洗唔到咯？ 咁啊，刷耐少少， 用多啲時間咯，咁樣。小白咧嚇， 我都係用自己隻手去到刷嘅，咁但係我成日都想試下用嗰啲電動牙刷嘅，因為我以前聽過一個牙醫嘅醫生講咧，佢就話到其實因為我刷牙咧會偏向大力嗰啲，所以佢就已經同我講啦。刷牙大力嘅冇用嘅，佢举咗个例，佢话你有对皮鞋，你会好大力擦你对鞋啊，定系好轻力擦你对鞋啊？我话梗系好轻力啦，唔系擦到花晒嘛。佢话就系啦，太大力擦咧，啲牙咧系会烂嘅。 喂，但系佢帮你洗牙嘅时候，佢都几大力噶喎。 系啊， 点计先？ 出晒血，咁佢系医生啊嘛，系咪？ 系啊。 咁我唔系啊。 咁佢唔系日日洗牙啊嘛，佢日日都刷牙喎。 系啊，不过佢话咧，用翻嗰啲软毛刷咧，就会情况好少少。咁同埋咧，佢话用嗰啲电动。嗰啲咪有成圓圈喺度轉嘅，佢話可以就係清潔埋嗰啲牙縫嗰啲會好啲嘛。頭先鐘哥所講，咁如果你淨係用嗰啲單頭嗰啲牙刷咧，你刷完之後就又要用牙線啊，又搞一大輪咁樣咯。 係，依家啲醫生咧普遍你每次洗完牙之後咧，佢都會問你呢個問題啊，你平時用咩牙刷㗎咁樣，跟住你就會講話傳統啦。咁佢就會建議你唔好再用傳統啦。基本上你入十個牙醫咧，佢哋都會咁講，因為真係嗰啲聲波震動。牙刷咧，即係有好多唔同電子嘅牙刷咧，佢話真係會刷得好啲嘅。咁今日帶嚟咧呢個嘅消費優惠咧，係嚟自啊內地方面嘅，即係直情係中國嘅消費者協會啊。咁啊檢視咗咧25款咧國內嘅品牌咧，其實嗰啲國內品牌你喺香港都用緊嘅，即係包括乜乜 Sonic 啊咁樣啊，乜乜利普啊咁樣啊，咁啊小米集團嘅米家啦咁樣，即係 OB 啊等等啦，即係唔逐一講啦。咁啊價錢咧其實都幾貴喎。即系成千几蚊一支， 梗系啦。 喂，你哋有冇谂住用呢个消费券买翻支嚟刷下佢咧？吓，老实呢个 冇 系咪都系？ 但系其实咧，佢嗰啲电动牙刷啦，叫做咁，佢有好多科技喺度嘛。但系平嗰啲咧，即系百零二百蚊又有支噶咯。 系 系咯，千几二千蚊又有。 系咯， 所以我唔知个分别系 同风筒一样咯，平有平吹，贵有贵吹。 系啊，即系有啲有个功能显著啲啦。嗱，呢个结果又。发现产品的清洁能力真的差异很大的。因为你便宜一些清洁力度真的没那么好。只有3款的产品达到国家级的5星评级。哇，好劲啊，电动牙刷都有国家级的5星评级。加持即刻好想知道究竟是从什么方面去看一支电动牙刷的好呢。哦，第一是噪音。因为有时 候放在口里面，如果你会好辛苦啊嘛， 系咪啊？真系 直睇里边， 我以为咧系 呢度耳仔痕添， 噪音系啊，可能一路刷嘅时候你自己又会觉得嘈啦，连你身边嘅人都会觉得嘈啊，可能咁所以咧喺噪音方面咧，25款嘅电动牙刷咧，噪音咧存在较大差异啊，有一啲咧直情大到系50分贝。五十分贝系一个 几？五十分贝系隔篱嗰个都会话：喂，呢个牙刷好嘈啊， 系会嘈醒噶，系闹钟式嘅，即系一个级别嚟噶。 要含住个牙刷咯，你放咗啲牙刷入去就含住佢咯。 但系你变相就会好快想刷完咯， 系 好嘈跟住 啊。系啦，咁如果你话喂静音模式嗰啲牙刷或者冇咁嘈嗰啲咧，就低于二十分贝嘅啫。咁我个相差亦都几大啦。咁第二咧就喺个电池嘅续航力嗰度啊。咁因为老实啦，你唔会成日都会插住电嘅支牙刷，可能你即系插十日，跟住先插插佢咁样，因为始终你插电嗰个位咧，即系又要插电啦，跟住你平时洗嗰个牙刷咧又要掂到水啦，咁你未必会愿意咁样做嘅。咁啊，插电方面咧有一款咧好劲，即系可以咧最长用到咧三十小时啊！ 哇！ 嗱，你要知道你 点插三十小时， 系啦系啦， 第一日去翻嗰度啊，牙血都出埋， 系咯，是是牙都甩埋添啦，钟哥， 三十小 时，即刻计数啦，早晚刷一次牙，当你刷牙咧，正常人刷五分钟啦，都系十分钟啫。 我呢样我都认碎，我刷唔到五分钟， 系 咪？即系就而家用手刷，刷唔到五分钟。 不，如果转 标准系五分钟， 转咗嗰啲好味啲嘅牙膏嚟，得唔得啊，钟哥？ 咁你会吞咗落肚啦，刷五分钟都唔食落肚，对唔住自己啊嘛，系咪先？ 即系可能 会噶，都系咁嘅啫。 系嘛，唔同香味会唔会令到你刷得耐啫？嗱，钟哥系刷唔到五分钟 ，Kitty 你咧？ 我睇下 心情系嘛？ 唔系睇下嗰日几点起身。如果系早起身嘅 C C 言嘅，可能真系会慢慢刷噶。 系 通常翻工就唔会 好写意咁 样，系啊， 都唔会刷五分钟啊，即系有啲而攰啊，刷到 系啊， 过几次水。我又冇数我几耐。 不过仲阿欧讲到呢个电动牙刷咧，话有几样嘢都系电动，系用喺块面上边嘅，都赚唔到我钱嘅。电动牙刷我唔用啦， 电动梳刨你又唔用啦， 电梳刨我唔用，我中意用剃刀啊嘛，又唔用啦。但系咧，早一年领前咧，我反而买咗一样，系一啲摆喺块面上面用嘅一啲电动东西， 洗面机 唔系喎， 敷眼 都唔系。你哋估唔到啊！真系， 我谂到，试下估啫。修剪鼻毛器 都冇。 我估，拉面皮机， 拉面就会拉面皮机入去。 佢皮肤好好啊，其实好。 唔系，我就系以为佢用咗成。 你有冇摸过佢只手先？你冇咧， 我 成日都摸啊。 做咩摸佢只手？ 冇啊！试下大叔， 你摸唔到噶。你一摸咧，唰就碎咗， 佢真系滑 咗 啲皮肤。我讲 真，你好难捉得住啊！ 咁你买咩啊？ 你有冇听过一啲叫做即系用牙线你知啦，咁、你有冇见过啲咧？就系喷一条水柱出嚟，帮你清洗牙缝嘅一个好咁大部到嘅仪器啊？ 有啊，我有啊，屋企有啊， 你有啊， 但我冇用过， 好好用， 我嚟洗牙 嗱，其实就系咁样嘅。通常如果你刷牙啦，刷完牙牙医都会叫你用牙线啦，咁、但系我就唔识用牙线，亦都唔有啲怕用牙线嘅，咁跟住早两年领前啦，咁我喺日本嘅时候就见到呢部机。咁應該唔係新出㗎啦，可能我後知後覺，哇幾得意喎！跟住我翻香港就買咗一部，佢大約咧就好似一個手提電話咁大，大多少少嘅一個桶， 係 咁佢上面咧就一條喉，咁呢個桶咧裏邊係裝，當然係裝水啦，放水入去啦，咁插完電之後咧，你一撳掣咧，佢就會喺嗰個噴嘴嗰度噴一啲強而有力嘅水柱出嚟， 係好幼嘅， 好幼嘅， 嗯， 就俾你擺喺牙縫裏邊。 系 帮你清洗牙缝里边嘅牙垢啦。 哦， 咁得唔得咧？功效显唔显著啊？ 心理上系好显著嘅，但系实质上咧，因为我每一次清洗嘅时候，我都刷咗牙先用噶嘛。咁我咁系咪有显著咧？我又唔 咁你下次试下好污糟咁样浸啊！ 先用一次， 劲涉菜咁样去试。 同埋会有两种力度噶嘛，一种就系普通温柔力度，另外一种咧就系强而有力的力度咁样噶嘛。但系嗰个咧就算。唔知佢清洗能力点啊，但係佢嗰个按摩嗰方面呢亦都好舒服啊，有啲水噴啊落个牙肉啊或者啲牙缝嗰度呢就好似按緊摩咁样又唔错嘅。 又係啊，如果得闲嘅时候就可以试下钟哥推介嘅呢个机器啦。 贵唔贵㗎？ 唔記得咗添， 幾嚿水？ 係啊，唔係超貴嘅嘢嚟嘅，即係唔係消費券夠你買嘅。 知道知道。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七月二十一日是一年的第202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63日。2007年七月二十一号，英国作家 J.K. 罗琳的奇幻小说《哈利波特》系列第七本《哈利波特：死神的圣物》英文原版全球同步出版。这本小说包含《哈利波特》最后冒险和跟伏地魔的最后战斗。哈利波特系列的每一本书代表着他在学校的某一年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咧就系阿 J 啊，林家伟，早晨啊， 早晨啊，咁多位， 嗱阿 J 咧就系我一位新朋友嚟嘅，咁啊同大家都一齐认识下你先啦。你嘅中文名咧就叫林家伟，不过咧个家咧就系金字边加个加减乘除个家，而伟咧就系伟大个伟，不过就系双企人嘅。咁所以我已经即系第一下咧已经对你个名好有兴趣啦。到底喺呢啲系咪都系即系师傅话旺啊做呢行系要改？有咁特別嘅名嘅咧？ 係啊，嗰時我就原本其實我個名都係叫林家偉嘅，咁不過個寫法就唔同，係第二個字嚟嘅， 應該係最 common 嗰啲家偉係嘛？ 係啦，咁啊跟住之後喺個朋友介紹之下就認識咗個師傅，咁個師傅就話其實如果你真係想從事音樂咧或者演藝咧，改一改名好喎，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就聽咗佢講，就改咗呢個新名。 係幾時改㗎？是入咗行之后。 之前啊已经。 之前哦、啊、即准备入行嘅时候已经做足准备啦。 是啊 ,prepare 緊咁样。 咁你觉得改咗之后有冇帮助呢？我成日都好想问。 改咗之后我系多咗好多机会嘅。是啦、啊。咁但系就。 WhatsApp 师傅嘅电话俾我。 是啦、啊、但我想再好啲。希望再努力啲。 咁你搵到一个好嘅师傅 再 记得话俾我听。咁其实啦讲返阿 J 啦林家伟嘅、其实以前呢参加过好多无数个歌唱比赛大大小小嘅上电视嘅咁都有啦。咁、你系自细就已经好鍾意唱歌啦。 我自细鍾意唱歌嘅，咁但自己個人就比較內向嘅，細個嘅時候，同埋唔多出聲嘅，係啦。咁跟住之後有一次中學嘅時候咧，有個朋友就搞即係學校搞咗個歌唱比賽啦。咁我個朋友就不如我哋一齊合唱啦咁樣。咁我都係有人陪我上台唱，咁咪玩下咯咁樣。咁啊 點不知一出聲，全場即刻 係啦。跟住一出聲之後，就好多人，即係好多同學仔都不停歡呼啊，俾掌聲我啊。咁有時可能放 break 啦，即係有小息噶嘛，讀書嘅時候，咁啊可能去小食部買嘢食，咁都會有啲師兄師妹係啦，師姐師妹啊，咦你係咪唱歌嗰個啊？咁樣咯， 咁勁一時變咗風頭等喎、啊，你唱首咩歌啊？嗰時 我唱唱一首。合唱歌叫做《幻影加無之戀》，嗰次係張國榮同譚詠麟。 係，我識。做咩？你覺得我好年輕唔識呢首歌？呢啲經典嚟嘅喎。 有啲聽眾可能介紹翻先。 係，咁所以其實嗰首歌就好突顯到你嘅聲音。 係啊。 因為其實就算而家咁樣同你傾偈都好啦、你都係。少數女性有一把咁磁性嘅聲音，即係你個 range 都可以去到好低， 係啊，又可以好低，又高 都、 OK、 又可以好高， 係嘛？OK 啊。 哇，咁呢啲真係天生嘅喎，定係其實你有受過一啲正統嘅訓練，或者你有去學過唱歌，識得點樣運用自己把聲？ 我中學嗰時開始學唱歌㗎啦，係啦。咁不過嗰時咧都係玩嗰啲大班，即係可能幾廿人一班咁樣，大家學一首歌咁樣。咁跟住之後到自己出嚟做嘢啦，有經濟能力啦，咁就開始揾老師去即係單對單咁樣去學習咯。係啊，我以前其實個聲好虛嘅。系啦，唔夠氣。 有冇我咁啊？咁我可以點做啊？我都想問。 其實都係靠努力噶。 係有啲咩可以練習咧？ 其實可以做多啲氣息練習啦。咁可能由基本開始做起就做多啲大氧運動先。 我有啊， 跑步啊，游水啊。 游水我就冇啦。 游水我 即係其實做多啲大氧嘅運動就練翻好個氣啦。 係啦，同埋要學下點樣去用個腹式呼吸咯。 是即是同用丹田是一样的叫做。 是腹式呼吸就是 exactly 就是用丹田这个位置即是腹肌环夹我的位置。因为很多学生通常他们唱给我听的时候呢调气都不够的因为他们吸得不够深。 嗯。 同埋他们不知道 每演绎一首歌，咁可能有啲吸气位咧，佢哋会忽略咗，即系一唱就挂，好忘形咁系咁唱，就会忽略咗一啲吸气嘅时间。 嗯， 咁变咗一个 support 唔够嘅时候，就做唔到应该要发挥嘅位置咯。 自己翻去试下多啲腹式呼吸先啦。咁啊，参加咗咁多嘅歌唱比赛，咁亦都做咗呢个歌唱老师啦。咁啊，之后咧你就真系自己出碟，即系你系其实好想向呢一个行业发展。 我就比较随心嘅，系、 嗯、 啦。咁因为我试玩完歌唱比赛之后，就觉得好似啊，我会唔会一世都喺度玩歌唱比赛咧？咁我自己都好想啊，再 explore 多啲其他音乐嘅范畴。咁咁啱我试就啊，揾咗几位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咁佢哋每样即系每个方面都是专才嚟嘅，譬如写歌有写歌的朋友啦，填词嘅又可能喜欢填词嘅，咁大家叫做维维维咁样一起啊，不如一起合作做个 project 出只碟啦，咁样，因为我好中意唱歌，系，咁最后大家就一起去出咗一只碟，就是《拓荒者》啦，就是、我第一只嘅个人专辑。 系，咁自己去做呢首歌中间有冇好多困难遇到，即系呕心沥血先搞到出嚟？ 困难有好多啊，真系啊！首先就系资金啦，系、啦，资金我相信系每一个香港嘅朋友都要面， 尤其是独立音乐人系嘛？ 系啦系啦，因为好多嘢都要自己去计算啦，支出收入啊咁样啦。咁跟住另外就系大家合作之间可能会有啲摩擦啦。咁大家可能大家有时睇嘅嘢会唔同啊，或者想要嘅嘢唔同，咁都要开几轮嘅会议去有个共识咯。 嗯， 系咯， 系。咁跟住嗰首歌《拓荒者》就成功就推出咗之后咧，咁而家你就带咗一首新歌上嚟啦，《沉默说对不起》。咁有冇吸收咗上一次嘅经验之后，今次就易搞咗啦？ 今次 顺利啲， 就我觉得有啲新鲜感嘅，因为咧我就揾咗两位即系都我一直都好想合作嘅前辈去合作啦。咁除咗我身边嗰位好朋友曹朗编曲作曲之外咧，咁填词方面我就揾咗曾纪乐先生，系啦。咁因为我系点样认识曾纪乐先生咧？咁系好耐之前玩咗一个比赛去做我评判，咁当时咧谂住完咗个比赛，大家就我应该 拜拜 咁样噶啦。咁但系佢好好人啊，佢专登揾我，系啦。同我講下，我喺唱歌方面有啲咩可以再唱得好啲，係啦。咁跟住之後就開始認識佢，原來佢都幫好多 artist 寫歌嘅，係啦。咁我最印象深刻就係勾手指尾啦，係，同埋重新長大啦，係重新長大都係我好中意，我好中意個歌詞 嘅，係。 咁所以今次就好主動咁樣揾佢，問佢有冇興趣，咁點知佢好爽快咁就應承咗我啦， 係 咁。跟住監製，我就揾咗黃偉廉先生 Joseph 啦。咁 Joseph 亦都係一位好出名嘅音樂嘅監製前輩嚟嘅。咁、我都好慶幸佢願意去幫我咯。 咁 J， 你參加咗咁多次嘅歌唱比賽，係咪即係你覺得最大嘅得著就係認識咗一啲好嘅音樂人，令得你譬如之後，譬如而家出歌啊，或者再繼續向音樂路上發展嘅時候，都好似有啲好人相助去幫你一把呢？ 係啊，我覺得其實音樂比賽呢贏同輸對我嚟講都唔係好， 一啲都唔重要係嘛？ 係啊，最緊要係可以識多啲即係有共同夢想嘅朋友咯。 嗯， 係啊。 咁其實見到你即係自己，你話由第一隻碟去籌備啊，跟住要諗資金啊等等，都已經覺得其實你攞隻碟上手已經係一個夢想嚟㗎啦。我相信一定即係大家聽歌嘅人都會知道，而家有。即係你出碟係幾咁困難啦、即係你其實你都唔好諗話賺錢啦，係咪先？其實你係做緊一樣你嘅夢想嚟㗎嘛。 同埋成個過程自己都好開心。 係， 每次有作品出嘅時候，都個感覺好似，哎呀，我生咗一個啦咁樣。 咁希望你每一年都生幾個啦，就三年抱兩都太少啦，如果係咁。嗱，今次呢一首《沉默說對不起》咧，有冇啲咩 message 好想帶俾大家咧？ 其實主要都係講好老土嘅呢個，都係珍惜眼前人咯。同埋要多啲去主動揾下朋友啊，或者關心一下親人咯。 你自己有冇一啲經歷 即係關於呢一個 topic 可以分享一下？ 都有嘅。其實呢首歌點嚟就係、是、上年我婆婆就離開咗，咁嗰段時間就好唔開心，因為我婆婆咧就細細個湊到我大嘅，係啦。咁到自己出嚟工作之後咧，就開始好忙啊，咁啊少咗探佢咯。咁我記得因為佢離開嘅時候咁啱又係疫情啊，咁、 哦、 變咗冇得去探病， 嗯、 所以都係媽咪通知我就啊，醫院打嚟話佢走咗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啊，連最後一面嘅説話都傾唔到咁樣，我係有少少遺憾咯。 嗯，咁就希望即係大家會珍惜眼前人啊！真係，所以雖然好多時都話好似你咁講，好似好老土，但係又真係真嘅。尤其是每次有一啲經歷嘅時候啦，你都會覺得自己好似做得唔夠好咁樣，即係點解唔主動啲咧？係咪咁啊？希望大家今朝早聽完你呢首歌。都能够收到你的信息啦， 系 啊，咁沉默说对不起，今日早上就听一下 J 林家伟的歌曲。 有些人勤力专心工作很安分，已经隐藏做人生，眼斑斑的令我更识做人。有些人平日太熟，使我仿似如应份，无论失恋失意都找对方一生。我那时觉得是个幸运人，个未见一面，实是在先，但得到消息与近况都指定照片，忘掉去给有伴回电，沉默说对不起，我又记起你，冷漠气氛似石头风。惜冷飞，会珍惜你。默说对不起，我又记起你，冷漠气氛攻击我于不备，谈话撇开孤寂，失散就是契机，不怕以后会飞，只怕以后到飞，自珍惜。 乐富位于狮子山山脚，今日就叫做乐富，以前的名字叫做老虎岩。但是为什么叫做老虎岩，又为什么由老虎岩改了做乐富呢？想不想知道呢？答完后转头话你知。 无事到与你是月飞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忘掉有几多亏欠，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转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不绝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到与你是雨飞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生福气，都可以迷着路行起。 传说老虎岩以前是一个山头，因为有老虎出没过而得到名字的，是不是真的有老虎呢？那就不知道了。今天就肯定没有，有的都是山猫。老虎岩最初的模样都是木屋林立，后来拆卸重建，政府将这个地方改叫做乐虎，一来乐虎和老虎发音相似，乐虎老虎，二来也都有安居乐业富足的意思。在1970年代计划兴建地铁的时候，曾经建议的乐富站就不如叫做老虎岩站，但是因为乐富村就已经落成入伙了，最终决定都是叫做乐富站。慢慢大家都会叫这个地方做乐富，老虎岩就慢慢被淡忘了。不过今日仍然可以在乐富找到以老虎岩为名的建筑物，老虎岩变电站就是一个了，你有时间的过去打卡吧。 钟哥， 乜嘢事啊？ 动漫天空小说仲会讲边几套卡通啊？ 我要做美少女战士， 我要做曼波， 我要做小忌廉， 我要做马辉，预作柯南、比卡超。 吓！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诚意制作动漫天空小说，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同鐘哥做嘢啊，好鼓勵性嘅，即係頭先咧，鐘哥都話鼓勵一下啲 DSE 考生係咪前路掌握喺你嘅手嗰度啊？ 都係啊，永遠都係。 係啦，咁但係咧，有陣時咧，聽到有啲説話咧，講嗰個人咧就要係鞭策嘅説話，但受嗰個人咧就無限傷心。講緊係乜嘢咧？嗱，一連幾日嘅書展咧，就琴日就曲終人散啦，咁啊，唔知旺丁定旺財啦，咁啊，今年好似都冇乜報道，因為琴日天氣都唔係好。 因為而家已經報道咩噶啦嘛，動漫節 啦，同埋今日又報道狀元啦，好多嘢唔同報道。咁但係咧，網上都有一個熱話，琴日咧就有一日書展咧，咁啊，有一位朋友咧去買書嘅時候咧，咁啊，都見到有好多媽咪或者爹哋啦，咁啊买啲补充练习俾仔仔做咁样，跟住咧有其中一位嘅妈咪咧就同阿仔讲，跟住话喂你要做练习，咁阿仔就话哇又做练习啊，我暑假真系想放暑假咁样，跟住个妈咪咧就讲咗一句咧好虐心嘅说话，就系话你系咪想做的士司机啊咁样，嗱呢个系文本嘅说话啦，即系意思系咪你系咪想揸的士啊咁样，哇！呢一句说话咧就好伤心， 触怒好多人喎，应该。 连旁边我如果系真真切切买紧书，我听到呢句说话咧， 你都要反驳下佢啦，系嘛？ 咁唔会，我会望一望个妈，望一望嗰个妈咪咯。 正所谓职业无分贵贱， 系咯， 做咩行业都得噶嘛。 中哥 Kitty 遇到呢啲情况，你会点样长长线友同翻个阿妈讲？ 阿妈 同个仔讲啊？ 咁应该同阿妈讲，好简单嘅啫。你放假嘅时候，如果公司叫你做嘢，你开唔开心啊？ 唔開心啦。咁點解我放暑假嘅時候我要做練習呢？ 係喎、 啊，一樣道理嚟㗎嘛。咁、啊、如果你唔想翻放假嘅時候公司揾你。咁麻煩你都俾啲小朋友喺暑假嘅時候真係放返個暑假。 係，同埋你諗下喎，即係你放假嘅時候你唔想做嘢都冇話要做的士司機呀、啊、兩樣嘢嚟喎。同埋嗱，當然去返一個討論就係、是、揸的士其實都幾好㗎，個的士牌都好鬼貴㗎依家。 不過真係年代真係唔同咗啊！我哋僆仔時代呢，如果用呢啲叫做職業呢去衡量一個人究竟有冇出息呢，就係嗰次講，如果你唔讀書，你係咪想第時去擔泥啊？係係用擔泥咁樣，因為嗰時會好多地盤啊，請一啲擔泥嘅工作咁樣啊嘛。 但係辛苦啫，我諗係即係 體力勞動咯， 體力勞動。 隨年漸長，依家即係做工程先有出路啊嘛，係咪先啦？ 咁但係如果佢用的士司機咧，我覺得真係有啲奇怪嘅，即係各位家長有啲奇怪。 我覺得難搞啊，其實難搞唔係在於去說服佢俾唔俾個練習個仔做，而係阿媽本身個人諗嘢都有啲古怪 啊。標準有啲奇怪。 同埋我覺得佢其實咁樣係好唔識尊重人嘅，即都即係你頭先阿鐘哥講啦，職業無分貴賤啦，佢唔止唔識尊重人哋嘅職業。亦都唔識尊重人咯，即係你咁樣去教個小朋友，所以你話如果用一句半句去到即係糾正翻佢媽媽嘅觀念，或者去說服佢咧，一啲都唔容易。 反而唔係要點樣改佢阿媽嗰種觀念，係阿仔應該點樣答阿媽呢個問題？即係如果當阿媽 教個小朋友係嘛？ 教個小朋友， 當阿媽同你講，喂，如果你唔讀書，第時做 揸的士啊， 揸的士啊，阿仔應該點答啊？ 係點答咧？ 阿媽。我唔想反驳你任何一句，因为你始终系我阿妈。 哦，原来系咁样答，定还是同阿妈讲话？喂，妈咪啊，咁我哋一阵仲搭唔搭的士啊？因为如果咧系咁，可能冇人揸的士噶啦。之后啲的士司机都读咗书，咁我连嗰样嘢都冇得做啊。咁会唔会咁咧？大家谂下啦。 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星期六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国际金融中心。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屈地街。喺九龙咯，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龙盘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一段咧就慢车，而家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奇德村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系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天马苑。就是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的意外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而家排到天马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 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冬奥开幕真的很兴奋。 咁兴奋净系唱歌又点就啊？一于上港台网站冬奥盛事共融体，用打气 emoji 同字句组成打气图像，表达你对港队嘅支持啦。 喺社交平台分享打气图像嘅时候，加入 hashtag 冬奥盛事共融体，仲有机会得到运动纪念品添。 即刻上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olympics 冬奥盛事共融体，齐打气撑港队。 每个 checkpoint 就好似人生嘅一个个阶段咁啦，咁唔同嘅人都会有唔同，而有最适合自己嘅嗰条路。 学界总动员创造天团成员，继续带大家认识黄仁书院野外定向会。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喺焦点创造，我哋请嚟2021年大专杯田径赛1500米同5000米嘅冠军人马黄子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同大家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经历星期一嘅暴跌之后咧，星期二重拾升势啦，道指报复式反弹啊，升翻549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64点啦，结束连续3日嘅跌势，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23点啊，面对市况咧突然转向啦，著名嘅一啲美股大好友同埋著名投资者咧都建议投资者咧喺7月应该忍一忍手，直言啊。今个月咧不是请英雄的时间，根据佢咧30几年来嘅研究经验咧，七月咧就唔系压住股票上咧可以大赚大钱嘅月份嚟嘅，反而咧接住嚟八月九月咧仲会差少少添。咁究竟系咪如佢所料咧，定还是系佢讲完之后？其实都冇乜嘢啊，个市都继续向上升咧。咁啊，转个头啊，特别系港股方面，你就会知道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又系时候讲下特殊教育咯。电话旁边就接通咗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林慧，各位听众早晨。 嗱 ，Clara 呢个问题咧，问你咧应该最适合不过噶啦。今朝早咧就想讲下点样可以咧启发同埋栽培咧一啲特殊教育嘅小朋友。 其实要栽培一个特殊嘅需要嘅小朋友咧，真系唔简单。其实普通小朋友都系唔简单啦。 系啊。 咁因为我哋嘅特殊需要小朋友咧，就可能咧佢有一啲嘅天分系我哋未必系我哋公众大家系认受嘅，有啲咧系佢好叻嘅，咁我哋有可能未必系发掘到嘅，都需要大家去互相去紧扣去帮嘅，因为佢哋每一种嘅特殊学习需要咧，都有佢个特色。咁即系例如可能高功能嘅自闭症，你就唔好同佢咁长气，亦都唔好要求佢系落。到楼下识得同阿叔叔讲早晨嗰啲啦，咁但系原来佢喺嗰个嘅学业上，佢又可以去得好快，同埋你系佢可以睇百科全书啊，自己系明晒所有嘢嘅。咁但系对于我哋可能系一啲嘅智障嘅朋友仔咧。咁你又俾佢同阿叔叔咧打招呼打多啲，又会系会好中意好开心嘅喎。但系喺学术上，可能你真系好似拉牛上树咁样，成日都好似唔达得到个目的啊，或者系你想要嘅嘢噶。咁所以其实咧，佢哋系需要大家一齐去支援合作噶。例如社会有个支援啦，学校嘅支援啦，家长嘅支援。专业人士的支援同埋佢哋嘅朋辈嘅支援咧，其实大家都一起合作咧，去帮佢哋先系最重要噶。 嗱，我知道咧，社会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团体啦，又或者学你话斋咧，真系咧而家嘅 SEN 小朋友嘅家长咧，都识得去揾一啲唔同嘅专业人士去做一啲唔同嘅支援啊。但系系咪真系所有嘅 SEN 小朋友都得到呢一啲支援咧？ 其實都有啲困難嘅。咁但係個專門係咪個細路仔啱咧？咁即係例如可能話啊，佢係有一個嘅言語障礙嘅。咁好啦，咁係咪真係淨係言語治療師單一去做言語治療得咧？咁原來唔係嘅喎，就可能佢一個感官上咧，佢係需要一啲嘅訓練嘅喎。咁可能需要一啲嘅職業治療師啊，或者係物理治療師啊，咁樣好多嘅唔同嘅治療師去配合嘅。咁所以其實唔係咁單一之餘咧，仲要係家長就好重要啦，因為家長咧佢接觸好多嘅專業人士。而每一個專業人士咧，都會俾啲意見個小朋友噶嘛。咁、所以咧，如果個家長佢唔係好識去綜合啦，又或者係 feedback 翻俾係另一位專業人士講翻一樣嘢嘅話咧，咁其實喺嗰個確診咧裏邊都有啲困難嘅。好似我啲小朋友咁，如果佢個個禮拜見住我，咁佢會見其他專業人士嘅話咧，咁可能佢會有啲 feedback， 咁佢話俾我聽，咁我都可以同家長去傾。咁但係如果咧有一啲嘅治療師啦，咁可能或者係老師啦，咁可能唔係成日見嘅話，嗰、那個老師或者治療師咧，佢未必係可以係好快脆去見，即係知得到係點樣可以對症下藥啦。咁所以咧。其实这个家长的教育呢是比较是重要很多的。有些个案啦，就像我自己有些个案啦，那就是说那个家长呢可能是比较小朋友是学很多东西的。虽然他已经是有一个的言语的障碍的了，但是他还要同一时间可能是上午回一个特殊幼兒中心咁樣，咁可能下晝咧，佢咧又去翻一個國際學校喎，咁其實對個細路仔咧就會有一個嘅困難啦，因為佢其實咧喺嗰個言語裏邊咧，佢已經係溝通有一個嘅困難啦，即係佢未必係知道要用咩嘅語言啦，用廣東話、用國語啊，定係英文啦，咁之餘咧，咁佢仲要面對一啲唔同嘅system 啦。即係其實你諗下，特殊幼兒中心咧，佢哋可能係會一個模式，就係一個老師對六個小朋友咁樣嘅。咁可能去到一個國際學校咧，咁可能佢係一個老師就對十幾個小朋友喎。咁仲要講英文喎，咁所以其實對個細路仔咧都係幾吃力噶。咁喺呢一個位咧，咁即係要去平衡翻咯。同埋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我哋要俾小朋友有個空間自己去玩嘅時間噶嘛。咁即係好似社署都係每日要玩一個鐘啊自己，咁所謂玩嘅，但係唔係你同佢玩啊，係佢自己玩。即係除非個小朋友話：媽咪，你陪我玩啦。咁如果唔係咧，就俾一個空間佢自己，即係我哋大人要嘅 me time 啦。咁個人嘅空間咧，你其實令到你個腦咧係可以有一個嘅休息啦，同埋一個重組下我哋見到啲乜嘢、聽到啲乜嘢、感覺啲乜嘢咧。咁對個細路仔嘅發展先至係最好噶。 我之前。前咧都有见过一啲可能访问啊、采访咧，见到啲家长咧真系好犀利噶，可能好似阿嘉慧头先话斋咧，学咗一啲嘅资讯啊，或者系经过专业人士嘅推介，讲咗个小朋友嘅特质同埋需要之后咧，喺屋企咧就加咗好多一啲训练嘅小天地俾佢哋啦，亦都可以咧即系俾佢哋作多啲唔同适合佢哋嘅尝试咧，睇下可唔可以有机会揾到一啲佢哋嘅强项或者佢哋感兴趣嘅事情咧，从而成为咗一个启蒙，咁亦都可以喺呢个启蒙里边咧。有啲嘅治療作用嘅喎。 是啊，而家真係網上啦，同埋太多嘅唔同嘅課程啊。咁即係家長咧，有時可能會去想下啦。咁但係要小心一樣嘢，就係話，當你如果係太多資訊，咁好啦，你學咗呢一個嘅，例如一個嘅行為點樣去管理個行為咁樣，我諗翻對個小朋友做到嘅，梗係當然好啦，好開心啦。做唔到都係好事嚟嘅，就放棄咗，即係唔再用呢一個嘅策略啦，咁或者唔用呢一個嘅處理方法啦。咁但係最慘係唔湯唔水啦，朋友又好似做到啲，又做唔到一啲嘅话咧，咁就要注意翻家长自己个情绪啦。即系喺呢个嘅情况里边，佢唔知道要点样继续去做，即系要继续呢一个嘅 approach 啦，定系要 stop 咧？咁喺呢个位咧，就会令到家长有压力之余咧，咁其实小朋友又会有压力嘅，佢知道家长个感觉噶嘛，即系起码我哋同佢讲嘢都会大声啲啦。喂，点啊？咁。其实这个都要注意的，我们要留意这些位置。 刚才讲到说希望帮他们找一些启发或者是启蒙。嘉慧有没有见过一些真实的个案，是真的怎样去帮他们找到这些兴趣，而且可以帮他们达成一些成功的小目标呢？ 可能随意地给他多一些接触，望到之后才发觉，原来他是有这样的 talent。我们的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都是。如果好像他是一个很高功能的小孩子，原来他已经 识得自己睇百科全书不都识噶啦嘛。咁、你亦都系无需要咧，系要同佢讲好多嘢啦。咁可能一啲嘅智力障碍嘅朋友仔，咁佢好中意同人哋倾偈噶，我见到人哋会好开心笑噶。咁另外咧，我哋自闭症小朋友可能佢系唔中意望人，亦都唔想同人哋打招呼噶。咁所以家长咧，其实真系系要。反而是家長要學習怎樣去處理這些困局，因為呢有時候呢可能、明明覺得跟人家打招呼有多難呢、叔叔早晨，原來真的可能要教很多年個小孩子才可以很大膽很有信心去跟人家說早晨，但是家長有時候會覺得尷尬的嘛、即是會覺得、又不知道怎麼辦，為什麼經常都未識教，在這些位置其實那個家長教育是比較重要很多咯、 家長都要抱著一個開放和肯尝试的态度，学嘢又好啦，或者是发掘他们的爱好和兴趣都好啦，真的要多些尝试和不要怕失败咯。当家长要陪伴一个特殊学童成长的时候呢，要有心理准备，就是可能我们四十次里面呢，有大概一半的机会呢是他未必喜欢或者他未必能够 handle 得到应付得到的。咁但是呢都要抱住一个开放和接纳啦鼓励的态度，希望可以陪他继续行下去，或者试埋第六七八九十个就会找到他叻的地方呢。 是啦，所以不需要去到太多了，一样都已经是很好的了。 其实除了鼓励小朋友之外，也要鼓励家长的。要去再接再厉或者要去屡败屡试，这个心态其实一点都不容易的。但是也有很多社会不同的团体又好，或者是很多同路人其实都是一起向前行的。我们一起努力Clara。 好， 拜拜。 撞向爱得一颗眼泪得不到一个身份，凡人没有爱看似低一等级，只笑叫做光棍，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造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神明造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寻找神圣的小女神，那一晚缘分总没下文，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海，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出线上了岸，仿佛只得我空等，旁人怀过我，个个都公审，都总有对象相衬，诚恳赢会是重伤，心心不忿，即使太笨，即管信任，不管满布挫折感，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便未到我，信彩蛋最美海，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小幸福等得再 得足，要是被讽刺便被讽刺，我都不会理睬。我信任我未来，到未来会开采，载满期望福袋，好心都给拒绝，没有爱亦奉信爱，终必输的比赛，神灵未抱着怜爱，人们便更应该爱。 我喜欢这位唱歌的朋友啊， 曾彼得， 彼得币啊，他又不币啊， 他不币啊，好 好啊，我不是丘比特。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音乐，今次要介绍的是好为人熟悉的键盘乐器。所谓的键盘乐器，就是这些乐器的键盘上面有固定的音高，所以演奏者就可以凭着乐谱上面的符号，在键盘上面的固定音符弹出不同的乐曲。而琴键下面通常都会安装了共鸣管，演奏者弹奏键盘乐器的时候，并不是直接这样打击乐器的弦线来产生震荡，反而是用琴键通过乐器入面的机械结构或者是电子元件来到产生音效。一般的琴键都是黑色和白色的，但是亦都有例外的，好像是手摇风琴又或者是手风琴等等。它们除了有键盘之外，亦都有按钮可以帮助乐器发出不同的声效和效果。大多数的键盘乐器音高都是固定的，所以演奏者只能够按照乐谱的音符弹奏，并没办法改变乐器的音高。不过这一种键盘乐器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可以同一时间作出多个声部的演奏，亦都可以同时弹奏好多个音的和弦，音域相对亦都比较宽阔。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魔力哥，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啊，又话罗太喺度。早晨，罗太。 早晨，早晨。 系有啲乜嘢点唱呢？ 就系我个仔PSE 放榜。咁就佢叫 Matthew。 Matthew。 咁就系啦，以前就希望佢今日放榜就平常心啦，唔系话太过紧要嘅，即系一次失意。都是不代表我是一世的这样。就总之平常心啦，就希望 他自己的成绩是他自己满意啦。所有 DSE 的心即是考心啦，都是考到他们自己所想的东西，派到他们自己所喜爱的学校。 还有 全世界的疫情快 点讲。好啊，好啱听啊，多谢你的点唱啊，罗太。Matthew 都会听到的了，好不好？ 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 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电话旁边有刘畅啊，早晨啊畅。 早晨畅。 早晨 Kitty， 早晨老欧，早晨各位。 是港台电视三十一今日有咩好节目？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5继续有医生与你啊。咁啊，今个星期要讨论嘅焦点疾病呢好特别啦，个名叫多发性硬化症啊。 嗯。 就听嚟都唔知系乜嘢嚟，咁啊当然嘅。因为呢个系比较罕见嘅慢性疾病啊，即系同啲神经线有关嘅。即系我睇返资料讲啊。就話係即係自己個身體冇辦法辨認翻自己啲細胞啊，即係所以免疫系統咧會打翻自己嘅。 係哇，咁好大件事喎、 啊！係啊，好大件事㗎、嗯，即係嚴重嘅，亦都罕見嘅。咁但係咧個發病年紀咧就比較年輕嘅。 哦， 咁所以咧好多時咧，即係除咗藥物治療之外咧、嗯，心理輔導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咁今晚醫生與你嘅節目咧就會請嚟心理學家同埋咧一啲專科醫生同大家講下咧點樣去幫助啲患者渡過難關嘅。 好啊，一齊了解。 好，学下嘢，学完医生与你之后，仲有咩睇？ 好啦，紧接住8:00今晚咧有一个全新嘅节目，叫做《数字世界》啊，咁啊就系由咧资深传媒人啊李灿荣咧主持嘅，咁啊佢每一集咧就如个节目名一样，《数字世界》嘛，佢就会用一啲好简单嘅数目字，去让咧大家咧好容易咁了解一个千变万化嘅世界。咁啊，今晚个题目叫做抗疫密码，咁佢就会用简单嘅数目字1-9咧。做一个记忆法，帮助我哋咧点样可以好轻松记得一啲抗疫 tips 咁话。 嗯， 明白啦。咁抗疫人人都有责啦。好，接住仲有咩好节目啊？唱 咁啊，好快又会同大家讲下，今晚咧即系奥运好快开幕啦嘛。咁啊，但系始终嘅比赛未开始嘅。咁啊，我哋先睇下咧东京点样迎接呢个奥运。 嗯， 今晚9:30有迎战奥运啦，东瀛嗰个瀛。咁啊，帶大家去到咧日本呢個伊豆市，睇下咧嗱，原來佢哋係協辦咧今次東京奧運場地單車啊、公路單車同埋越野單車嘅比賽，睇下佢哋點樣去到準備啊！即係疫情底下都好難搞噶嘛，佢哋點樣去籌備、去準備呢一個比賽咧？ 做觀眾都要睇實啊，因為單車項目咧都係香港咧金牌在望嘅一個重要一環嚟嘅喎。 係啦， 睇下衛斯可唔可以衝到線 啊？要幫佢打氣，加油 ，Sarah。 冇錯，咁啊，率先同大家睇下嗰個場地先啦。 咁啊，即係節目咁豐富，當然要咧留喺港台電視31啦。今個早上咧，唔該曬阿暢同我哋分享啦，多謝曬你，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年有7位考生考获7科5星星佳绩，成为状元，分别是3男4女，当中1男2女在数学延伸部分亦都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其中屯門的保良局董玉替中學首次有文憑試狀元，男生趙以納在數學延伸部分亦都考獲5星星，是超級狀元。4名女狀元，有2人來自拔萃女書院，其中陳海瑩是超級狀元，李卓南亦都考獲7科5星星佳績。至於加諾薩聖瑪麗書院的1名女生亦都是超級狀元。港岛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的陈乐容亦都考获7科5星星佳绩，其余2名男状元分别是来自英华书院的程朗以及伊利沙伯中学的梁博贤。被政府列为受限区域的2个地点，朝早大约7点分别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无人确诊。在太古城金殿台唐公阁，截至凌晨2点，大约4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无发现确诊个案。湾仔黄泥涌峡道12至14号利安阁，截至昨晚11点，大约95名居民接受检测，亦都无发现确诊个案。2个受限区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朝早大约7点起，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证明已经接受强制检测，向工作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向前冲。 大家好，我是李易峰。 我是陈星旭。 我是张馨予。 由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主演，一个年轻士兵加入国家精锐部队，火箭军的热血故事。 晚晚看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过头说话。最近有好多抽奖送礼项目出炉，送礼、送现金、购物礼券，大大细细样样都有。讲开抽奖，有冇留意身边嘅朋友通常系有两种反应？一种就系唔敢讲到好大声话俾人听自己抽奖，因为佢哋好惊讲过头说话，惊讲咗之后就唔实现啦。另一种就系即刻讲俾人听，觉得自己一定中。当然绝大部分这些人最终都是应验了不要讲过头说话这句，都没听过这些人会中奖的。从这类型事件，其实你可以看到朋友群当中其实一直存在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很怕讲过头说话，于是讲话非常保险，讲多句都怕会出事。同呢啲人讲嘢其实好惨，因为你永远唔知佢个心谂乜，但係你又唔可以怪佢，因为佢好驚讲咗过头说话，希望嘅嘢唔发生。另一种就係唔理咁多，讲咗先算。同呢啲人相处，其实你好知道佢个心谂啲乜，但係佢嗰种个心谂乜就讲乜，甚至乎讲到天花龙凤的性格，有时候又真的好想跟他讲句，使不使讲到咁大啊？不过亦有第三种人存在，就是一些本质是好想讲嘢俾你听，点都改不到呢些性格噶啦。但是他又受住唔好讲过头说话呢句说话影响，最终就徘徊在想讲与好惊讲，好惊讲又好想讲嘅轮回里边，不断痛苦。喺呢一个咁矛盾嘅状态底下，想讲又唔讲，但系又好想讲，所以你会听到有人经常会讲呢句：见系你，我先至同你讲咋。呢句说话好似变咗呢类型人嘅解药咁。佢好惊讲过头说话，但系又好想讲啲嘢俾人哋听，所以佢先讲咗呢句。他终于找到一个原因可以讲出来了，而且不怕受到讲过头说话这句话的诅咒，就是因为我当你是朋友咯。你是我好朋友，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非常之重要，所以我讲什么都得，无论有任何报应我都不怕，因为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先叫做朋友。见系你，我先至同你讲咋。呢个时候所有忧虑都解决咗。所以你成日听到有人话，如果搵到一个真心朋友 富福可靠，因为可以对住一个畅所欲言唔使諗咁多嘅人，呢啲先至係幸福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感觉像逃避痛苦的爱，就如在迷失深海，如忘掉往昔一切，我可怎样？随着外海干透，醒觉分开无错漏，用行动去讲出口，已是普通。潇洒精彩自在是我一贯的模式， 你理解又另有格，我只是很想做一个全程投入专心一意背后的女子，你知不知道究竟我想要什么，我要你没有瞒住我，坚持揽得我好心， 只不过你感觉不到，其实我是有做，只要你肯回味过去，你就一定找得到，无人能及我共你多于比我嬉戏，完全投入又来又往，非一般真理，这瞬间难共处，分开演戏，快些结束，便求我再一起。感觉像逃避痛苦的爱，就如在迷失深海，如忘掉往昔一切，我可怎样？随着爱海干透，醒觉分开无错漏，用行动去讲出。 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今日咧就讲下呢个韩国菜。 好啊， 我平时譬如去一啲韩国餐厅， 阿西哟， 系啦，你会中意食啲乜嘢咧？ 咁特别啊， 同沙拉希哦， 煎炸啊，即系得呢几句嘅啫，通常系啊。是啊，最你仲识多边几句啊？ 唔识啦， 唔识啦。 我试过去学韩文嘅。 点啊？成果如何啊？ 嗯，我又冇得赖个老师教得唔好，但系我又真系学唔系好到咁样，跟住上咗几堂咧就冇学到啦。 睇下多啲韩剧咯。 我就系识一句咯，即系上完几堂之后，如果苏母是你的， 哇， 即 系咩啊？ 即系咁长就系问诶，呢个系咩嚟噶？咁系即系一个系啊， 一杯嘢我咯，好似 系啊， 一杯嘢好似系靓女。 算啦，我哋唔识嘅，唔好喺度班门弄斧啦。 欧巴撒冷气哦，咁样。 一杯嘢哦， 欧巴系欧巴。 欧巴， 咁到底你喺韩国菜馆食啲咩啊？ 韩国菜馆 咧，中意食啲咩啊？ 我啊完全唔中意食嘅，冇一样嘢中意食嘅。我自己咧，对于南韩嘅食品咧系零癖好。 有啲咁嘅事。 系啊，所以你约我吃饭， 以后我不如一齐出去饮翻杯先啦，我哋。 哦、 如果系啊，如果你约我吃饭咯，约韩国菜咧，你真系好唔了解我先会咁样咯。嗯、因为咧，我觉得咧韩国咧好多食材，嗱，譬如和牛又会靓过韩牛啦，我觉得， 嗯、 即系某个形义上，我自己系咁样觉得嘅，即系你唔需要推诿我噶啦。 个人口味 系啦，你唔需要同我讲话，唔系啊，南韩有啲牛肉都好劲噶，劲点点点点成，你唔需要讲噶啦，系啊。跟住我觉得人心鸡咧 系 好油。跟住咧，我覺得南韓嘅炸雞啤酒咧， 嗯、 又要加啲醬入去咧，你食到成隻手好污糟喎。即係我寧願美式嗰啲炸雞都係油淋淋啫嘛， 嗯、 但冇醬喺上面噶嘛。跟住仲有其他南韓嘅食材咧，我普遍都會覺得 好似好平咁，但佢又會賣到好貴喎、 啊。 嗱、 嗯， 好平咁唔係問題嚟噶，好平咁你咪大眾化價錢咯。我 OK， 所以我中意食泰國嘢。泰國嘢其實相對平啲噶嘛，你幫我炒飯 係喺香港變成咁啫。 唔、哦、係啊，韓燒啦，真係如果你唔係食嗰啲無限放題嗰啲韓燒、嗯，你真係去一間韓燒鋪頭食啦。 係， 哇！嗰張單咧，你埋單嗰一下咧。你又是驚人的、 嗯、 即那個價錢你吃鐵板燒不好你吃鐵板燒那個師傅又在你面前啊拿啲蛋漿又畫個心心出嚟又幫你煎下隻龍蝦開開心心咁樣所以我自己就麻麻地嘅其實關於南韓菜。 這個就是阿歐的經驗啦咁我又要幫佢平反一下嘅、嗯、因為、我自己呢又 OK, 因為我身邊都幾多朋友話、譬如去旅行啦去韓國啦跟住就話哎食兩三日呢就好悶啦即係嚟嚟去去都係唔係食人心雞就食韓燒咁樣。 你係 Korea team 嚟嘅，原來係。係 啊，咁但係我自己其實都 OK 喎。首先咧，我記得有次去韓國咧，有一個嘅燒肉鋪咧，佢同你喺香港食嗰啲有少少唔同咧，即係佢有勁多配菜嘅、 嗯， 即係佢有就算俾你包住肉嗰啲菜咧，佢都有十幾款嘅、 okay ， 即係佢一個蔬菜籃，咁佢俾你配唔同嘅肉咯，即係有啲菜譬如係厚身啲嘅，或者佢係有啲 texture 嘅，咁你就可以試下呢一隻，或者你食到膩嘅時候咧，又可以用另外一種菜去包，咁變相你就唔會覺得係咁食肉好漏啦。咁、嗯、其實咧韓國都有分好多唔同地方啊嘛，譬如咁濟州都係其中一個島嚟啊嘛，咁佢哋都有佢哋嘅特產，譬如有啲岩漿炒飯啊、 土雞啊咁樣咯、 啊， 我睇 Running Man 就有好多唔同嘢食嘅。不過我自己可能嚟到香港我就麻麻地咯。小白你咧點啊？即係如果日本、南韓， 佢梗係 我梗 係 日本餐㗎啦。不過即係雖然我中意日本餐多啲，我都幫韓國料理講翻句公道説話。咁我都有去過一啲上樓式嘅。韓國餐廳咧，我覺得入面都好有誠意，因為佢嗰啲叫做前菜咧，韓國其實最出名就係啲前菜， 係啊，可以有十碟八碟㗎， 係啊，十碟八碟 未開飯都 係啦，真係又非常好食喎、哦，我覺得我自己去嗰間 咁，當然我又要持相反理論啦。你入去食 main course 定食前菜啊？咁啲前菜 好 食 就食咯， 係咯，即係我就麻麻地嘅，你唔需要改變我噶啦，即係我自己中意食乜嘢，我自己決定。 嗱，歐又講得啱，因為我食下前菜之後，當佢 main course 嚟咗咧，我都會舉手同個老闆講。不如你俾多兩碟前菜我， 即係好似本末倒置咗少少。不過唔緊要，聽下 Kitty 今日煮咩餸先。 係啦，嗱，今次咧呢個就係我自己好中意去韓國餐廳必叫嘅一個豆腐泡菜海鮮湯，係啦，因為咧我貪佢夠辣啦，亦都即係又有啲嘢食下啦，同埋咧餸下，即係譬如你炸雞又係乾噶嘛，咁、你炒飯又係乾噶嘛，嗰啲飯卷又係乾噶嘛，所以我就通常咧都會叫呢一個湯咧濕下個嘴嘅咁我覺得好開胃，咁喺屋企整咧，其實都係非常之簡單嘅啫。咁材料亦都係好簡單啦。咁點做法呢？首先你燒熱個鍋啦，加少少洋葱同埋蒜咧，去爆一爆香佢先。咁跟住咧就可以加入你個泡菜啦。然後咧最緊要係咩咧？就係個韓式嘅辣醬啊。咁加埋個韓式辣醬落去啦，撈一撈勻佢，炒一炒香佢。跟住咧就可以倒入啲清水，就煮到佢滾起啦。滾起之後咧，你就可以加豆腐，咁啊閂翻細個火，如果唔係就滾爛曬啦啲豆腐。三分细个火煲佢十分钟左右啦，咁之后咧就开盖就加入一啲海鲜，譬如你话中意青口嘅、或者虾嘅、鱿鱼嘅咁样，加埋啲海鲜，再冚盖咧，用文火即系细火咧，煲佢三至五分钟，跟住熄火煮一煮佢，焗焗佢，最后加埋啲麻油啊、大葱啊咁样，喺个面咧就已经好香口同埋好开胃啦。 你形容得好好，等我翻去试下煮，睇下煮唔煮到呢一番嘅味道先。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在之前呢，即是还是欧洲国家杯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宵夜啊，是不是？咁啊，食宵夜食住啊，看球是开心的。咁啊，有些宵夜呢，我自己都觉得啊，虽然欧洲国家杯就踢完啦，咁但我都好想成日有机会食到嘅， 系乜嘢？ 其中一样咧就系串烧啦。 哦， 所谓串烧咧就系我所指嘅就系日式嘅串烧。 嗱、 串烧啊， 你屋企有噶嘛？ 屋企有嘅， 有嗰个炉你自己可以整啊嘛。 系啦，我可以自己整嘅。咁但系有好多人就会误解咗咧，串烧啦、沙爹啦、炉端烧啊， 系 其实有啲乜嘢分别嘅？ 个名唔同啦， 个名唔同， 味道唔同啦， 味道不一样， 价钱唔同。 唔系，但系嗰啲料都系嗰啲料啊，即系都系可能系牛，可能系猪或者蔬菜，都系嗰啲嘅啫。 系啦，个料啊差唔多喎。咁到底有咩分别咧？咁样好啦。嗱，如果我哋食嗰啲沙爹咧，沙爹我就真系好难自己整，因为沙爹咧有啲印尼式啊，有啲泰式啊，港式啊。 最紧要系佢有啲酱啊， 系啊， 仲有好结嘅酱。 冇错啦，沙爹即系崔杰彤即系讲咗个重点，就系佢啲酱啊。其实佢一路烧嘅时候咧，一路又用嗰啲酱咧就腌入去嗰个肉入边，所以咧佢一吉起上嚟，佢你食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哇，佢连埋入边嗰个肉咧都可以烧到好浓郁嘅味道。咁呢个就系沙爹嘅精髓。同埋你啲沙爹啦，佢有阵时有啲酱咪花生酱又好，或者有其他酱，有啲秘制酱嘅，都系好吸引嘅。咁都系好野味嘅。如果大家中意饮啤酒嘅，其实啤酒送沙爹咧，又系一绝嚟嘅。好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头先阿钟哥讲话，我屋企有个炉咧。那個爐就是日本的爐端燒的爐，即是小小個好像人家煮火鍋的爐那麼上下，不過它是火來的，有個網這樣的。那這個爐呢就入 gas， 即是一罐罐的 gas， 那就有個火的。那爐端燒呢通常就是吃什麼呢？就是吃那些海鮮類比較多。因為你放在一個網上面燒呢，它可以燒譬如一夜干啦，或者燒榮螺啊。 一夜干係乜嘢嚟啊？ 即係醃咗一晚嘅魚。 係啦，冇錯啦，即係嗰啲日文叫 hokkie 啊，即係北海道出名一個魚叫 hokkie， 咁佢就劏開咗條魚，就扁身嘅，咁就醃完之後你就放喺上面個網就燒。咁通常日本嘅朋友就中意用嚟送酒。 正啊，我好中意喺企鵝嗰間嘢嗰度咧買呢啲一夜乾翻去啊。 係，因為已經燒好㗎啦， 唔係燒好嘅，但係你只係翻去燒好就。烧就得咯，因为佢帮你 热佢，即系用个炉焗。 其实你如果屋企冇得烧咧，我都试过就咁攞翻去煎嘅，落少少油煎香佢。因为其实佢咧已经劏开咗，亦都帮你腌咗咧，好容易处理嘅，即系唔同你喺街市买一条鱼啊嘛。 煎都得，唔使烧。 煎都得， 煎都得。其实焗炉焗都应该 得，焗都得， 焗就大火啲焗咯，应该系。 咁你知唔知间铺头系咩得啊？你买就得啦， 你知唔知我哋系咩？ 咩啊？ 好食就得啦。 好啦，嗱，咁啊，讲埋呢一个炉端烧就食海鲜比较上多啦。仲有嗰啲 去咗搞笑嗰个模式咧，抽唔翻出嚟，个脑开始谂紧黄敏德啊咁样嗰啲类似嗰啲啊。 太迟啦， 俾系慢咗， 太迟， 慢咗，俾翻小柏讲翻嗰啲一夜干先啦。 炉端烧又可以做一啲。海鮮類嘅嘢咧都幾好嘅，咁啊同串燒又不一樣啦。好啦，嗱爐端燒咧，我哋都可以之前咧醃咗佢先啦，即係好似一夜乾咁樣咧。即係頭先 Kitty 都講得啱，就係醃咗佢，跟住你擺喺網上邊燒嘛。其中一個咧都幾好食嘅就係譬如嗰啲螺咧，其實日本人都醃得好好，即係可能落啲沙茄啊、味淋啊，放少少呢一個嗰啲叫做咩面豉，係啦，咁亦都可以做得幾好嘅。 嗰啲叫榮螺啊，嗰啲 榮螺係啊，嗰啲榮螺。咁啊好啦，串燒啦，串 BBQ 啊，你都搞到。 你哋頭先講南韓嗰啲嘢，我都冇嗰啲反應。你睇下小白依家講翻，即係我哋 Team Japan 啊，講翻呢一個 口味嘅嘢。 東京奧運， 我兩樣都好中意，我兩樣都中意。 東京奧運唔係知多啲啊，食多啲啊，東 京奧運 食多啲，多啲食多啲食多啲。 好啦，嗱，東京奧運食多啲又講下串燒，串燒其實係咩嚟嘅咧？一串串啊，但係同沙爹嗰啲有咩分別咧？其實佢係北京醃製。即係佢嗰個關鍵嘅位置就係，譬如我食串燒雞嘅，我就攞啲新鮮雞肉咧去切好咗之後咧就串起佢啦。串起咗之後咧就睇嗰個師傅個工價啦。所謂工價，我哋通常咧如果去嗰啲日本伊薩卡亞居酒屋嗰啲咧，會見到啲老師傅咧就好細，有兩個套路嘅。一係咧就審鹽。一系咧就搽嗰啲 酱油， 酱油咁样啦。咁但系咧，通常如果你见到个师傅咧技术好嘅时候咧，你会发觉佢系中意审盐多啲。系啦，因为审盐嘅过程咧，其实佢会企喺嗰个炉前面啦，跟住就攞住嗰个串烧，可能佢每一只手指辣夹住一条嘅，好有型嘅。跟住就攞住啲盐咧喺个炉后边。就直接審嘅，一路審嘅時候，可能其實好多鹽跌咗落地下嘅。一路審嘅時候咧，佢就用嗰個份量咧就啱啱好比例，佢就可以令到你食落去嘅時候咧，又唔會冇味啦。因為你可能就咁食，譬如燒雞肉嘅，你就咁燒咧，其實個雞肉唔係好香。你要審鹽，審鹽之後帶翻出雞肉嗰個甜味，咁先可以食到你個雞肉嗰個野性個味道。 喂，我食過一間咧，佢專係食雞嘅串燒。 香港啊， 係啊，好好食嘅，我都翻頭食過幾次啦。不過佢都唔平嘅，但係佢就好精細咯嗰啲嘢。咁佢冇牛啊，冇豬冇剩嘅。 淨係食雞，雞嘅任何部分，嗯、即係佢有 內臟啊、 內臟啊、pat pat 啊、 雞皮啊、 雞皮、 雞肉真係一絕 啦， 係 啊， 雞肉 係啦，咁啊當然好似有少少銀杏嗰啲都有嘅，但主要佢肉咧就係食雞咯，咁又係每一串咧都係燒到啱啱好，係 啦， 係啦，咁佢除咗鹽之外咧，仲有少少調味粉，即係譬如可能生椒粉啊，嗯、或者少少一啲辣粉咧，俾你去點一點，即係如果你中意加味嘅話，嗯、但係哇嗰、那個串燒係外脆內軟，跟住嗰啲油分係逼出嚟嘅， 係啦， 真係好好食。 系啦，咁所以啦，如果有人成日屋企咧，我自己都会中意试下整呢啲串烧嘅，因为佢唔需要我之前太多嘅步骤嘛。咁、我最主要咧都系用盐啦，或者好似头先崔杰同所讲啦，我可以揾一啲特别啲嘅调味粉，去到咧就 系 帮助嗰个肉咧就发挥佢嗰个味道嘅。 咁你有冇撒到成地都系噶？ 系。 我有 你就話講審鹽啊嘛，係咪都係成地都係鹽？ 我有啊，因為我以前學嘅時候，我有學過啊嘛。 就係審落地下， 就係審落地下啦， 咪審到 係啦。 咁樣 個分別係咩？舊時咧就係要自己抹翻，依家咧就係姐姐會抹翻。 唔係㗎，我都係自己抹㗎。 姐姐話：阿 Sir 唔好再整呢一味，整到成地都係鹽。 你屋企有養狗仔㗎嘛？你唔知只狗仔入去食咗啲鹽㗎？ 其实惊噶，所以每一次咧，我如果整呢一类型嘅餸嘅时候咧，只狗都要另外摆开佢嘅，同埋佢系会虎视眈眈。 你可以晾住咩？喺星盘上面审咯。 系啊，喺个星盘上面审咯。咁我系特登有张台挤翻嗰个炉嘅，系啦。咁我觉得咧，即系如果可以，譬如呢啲天啦，都有机会可以食到串烧咧，系真系好好。即系成班朋友一齐食，因为串烧咧其实唔使食得太饱。你反而一路食嘅时候，其实佢令到你饱嘅系咩咧？系嗰杯饮品， 系啤酒嚟，系咪 真？嗰杯飲 係 啦，無論大人飲啤酒定還是細路仔，譬如 飲汽水， 係啦，飲汽水靠啲 piece 嘅，咁其實都係會令到你最容易飽嘅一樣嘢嚟嘅。咁一班人叫做坐低，輕輕鬆鬆，開心心，咁啊食下串燒，咁啊真係享樂時代啦！ 幾時上你屋企一齊享樂食個串燒啊？ 有個時間我哋真係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提提你转头就有10点钟新闻报道。